holiday, getting in the stage ship or the Amazer. 哇！真系今日咧热冒一身啊！一开始咧就有咖啡因公园嘅藉口啊！点解播呢个藉口呢？原因就系咧，真系好随心随意嘅。谂起呢对 band 原因咧，就系咧今日我赶过去九龙嘅时候咧，就喺北角转车嘅时候咧，喺对行线咧，即系我上 escalator， 佢落 escalator 嘅时候咧，就撞到呢个歌手啊罗伟恒啊罗虾。咁咧招呼都冇时间打啦，唯有咧就即系为咗即系即系记得翻佢哋咧，就所以一路都谂起呢只歌咯。尤其是谂起开头嗰段吉他咧，即系我觉得好好听。即系最开头嗰段，即系嗰啲 chord 咧，真系咁呢啲真系我最中意嘅 style 嚟嘅。咁咧就好希望佢哋咧呢乐队咧尽快重组翻啦。因为听闻咧佢哋好似破冰，唔知系咪真嘅咧？有冇人话俾我听啊？喂，咁咧今日咧迟咗少少，真系太唔好意思啦。咁我见到人咧。有听众入嚟咧就话：哎呀，冇通知，冇 notification， 咁唔止一个咁讲，咁唔知点解声画唔配啊？大领落啦，头先咧，因为我都冇试到，我就冲入嚟，因为我好赶时间噶嘛。等我 check 下仲有几争几多先。声画唔配啊！大领落啦，头先咧，因为我都冇试到，我就冲入嚟，因为我好赶时间。等我 check 下仲有几 爭幾多先？ 其實可能咧係同嗰個播歌有關嘅，因為咧呢、這個 app 真係講完就講啦，即係唔係話賴啊？因為呢啲 app 咧係嗰啲自由開發嗰啲 app 嚟咧，佢有受好多原因影響到個表現嘅。咁我平時我試過好多次咧，我錄咗先至開始嘅，咁就冇包佢播歌嘅，因為播咗歌咧，可能佢個 buffering 各樣唔知點樣計唔掂數咧，就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啦。咁我試下中途改唔改到啦，如果真係勁嚴重嘅話咧，就真係可能要。嗱，我唔知道中途改唔改到啊！我而家改咗啦，咁唔知道有冇事咧？我相信又未必关，唔知道关网络事定唔知咩事咧？定系因为我呢个 app 咧，我突然因为出门口嘅时候咧，开定晒所有嘢 ready， 一坐埋嚟就可以运作嘅原因咧，就开晒呢啲 app。咁唔知道系咪有时间制啊，或者坐埋？因为成日都好多要识 program 朋友咧，识 programming 咧。你就知道點解 flash 咧會成日令到你輕機啊？因為咧佢喺度運作緊嘅時候，啲 data 儲到爆咗就塞車就個 app 就會 lag， 就會 lag。咁我而家唔知係咪呢個問題，咁希望好啲啦。睇而家點先嗱，我而家將佢教化咗一倍，即係個時間再拖慢咗一倍嘅。我唔知道有冇中途反應先。有人话而家冇事喎、 啊。其实可能咧系同嗰个播歌有关嘅，因为咧。 哦 ，OK， 既然同步翻咧，就我唔搞佢啦，因为我已经搞咗啦。头先由350个 millisecond， 而家变咗就500个 millisecond， 正常翻就好啦。因为实在好难捉摸啊呢个 app。咁头先听嗰只歌，头先介绍咗啦。不过而家都仲系好少朋友都嚟，得六啊几个。咁唔緊要，咁樣嘅 introduction 啦。咁有人話冇通知，咁我想反轉返問呢，咁有冇人有通知到而又嚟㗎？想問下。有啲立體感啊，咁樣。OK。哇！人人都话冇通知啊，要四六波可以啦，咁即系仲系甩甩地，咁啊大家忍下先啦，唔知阵间会唔会夹翻埋啦？因为咧呢、這个 app 嘅要有记忆咧，每逢播亲嘢咧，佢都有啲小问题发生，咁我又唔识用第二个 app 喎，咁冇办法啦，大家忍耐一下啦。OK， 咁我出翻个版嘢出嚟先。好，声快咗啦。有冇人之前咧，即系听九七廿四之前咧，已经识呢条 band 叫咖啡因公园啊？有冇人举手？我想知恶徒摇系咪即系 auto you 咧？应该系啊。我上次先谂到，我几蠢啊！我有两个唔同嘅人嚟嘅添。咁 hello Lee Water， 未见过你、啊、上头香啊，有Auto U 早过你少少就唔好意思。Hello May， What is Zero？ 啊，有啲嘢想公开问阿 May 咧，因为咧上次我哋网聚咧，阿 May 系介绍咗推介咗一间食系印尼餐嘅餐厅嘅。咁咧，其实我又真系好想去翻嗰间餐厅，咁睇下佢有冇兴趣咧，就约个饭聚，因为咧我想请埋。我媽媽照顧佢嗰個姐姐咧，因為佢離鄉別井咧，我都想帶佢食翻一家鄉菜。咁我上次應承咗佢添嘅，因為我聽到話去嗰間餐廳，後來咧我真係撲街到咧，我改個地方網聚完咗，跟住原來我發覺放咗飛機嘅，我就由通知都冇通知佢，我哋冇揾佢，即係放咗飛機咁樣。因為我開頭諗住咧就唔去嗰間餐廳咧，就冇嗰個意義啊嘛，諗住網聚叫埋一齊嚟嘅。 咁我后来要补翻，请翻，即系感激佢照顾我爸爸妈妈咧，就咁啊，请翻食一餐家乡菜嘅。咁如果咩有兴趣嘅话咧，麻烦你出嚟，即系我想请你，请埋你食餐饭啦。同埋上次你帮手安排呢啲嘢咁复杂咧，即系俾我就已经弹下弹下噶啦。因为有时要照顾一啲其他嘅唔同阶层嘅朋友，例如。明明寫咗俾佢嘅睇唔到嗰啲咧，我會好猛嘅。我其實唔係嬲嗰啲人嘅，即係我成日都有時候啲落差咧。嗱，正如啱啱今日我個宣傳片已經講咗22.00，唔係22.XX，即係22.幾啦。咁可能佢真係唔明22XX 係點解嘅。咁咧，我打出嚟佢問我幾多點，因為我今晚狗吹咁樣出曬巨細無遺咁講曬，晏啲見啦。狗吹单拖啊咁样咧，即系全部打晒出嚟嘅。咁佢仲猛，仲问嘅。于是乎都曾经有十零秒好猛嘅。哇，你系咪盲嘅咧？咁我睇唔到。咁但系又谂深一层，可能即系唔系人人睇嘢嘅方法都系咁嘅。即系可能我嬲自己啦，因为我自己都系读写困难，成日都睇漏嘢咧。咁啊监制咧就即系同即系佢对我同我对嗰啲听众系其实一样嘅，因为佢见到我更加唔耐烦。即系又话盲啊，又话我睇唔到啲嘢，叫我食咗佢啊，咁样嗰啲咧，即系咁，所以咧就真系多谢阿 May 咧，就喺中间咧就帮我安排上次网聚嘅，我认为好复杂嘅事宜啦。咁所以咧，希望阿 May 介绍翻嗰间印尼嘅餐厅俾我识，咁最好带埋我去咁样咯。话阿 May 都冇收到通知，Lee Water， 你话上过嚟好多次啊，但系你有冇讲嘢先得噶？阿 May 话原来间餐厅系印尼加土耳其，真系听到都开心啊！有冇人复我？有冇收到通知啊？又唔同步啊？唔好咁火啊！声快过画面啊！等我睇下研究下先。 因為我呢個 app 咧，我平時出門口嘅時候咧，開定曬所有 ready， 一坐埋就可以。 係、哦，聲同埋聲快嘅話，嗱、啊，我試下再，真係冇計喎，真係吹漲。我試下教到佢再750咁樣啲 second 啦。嗱，而家會唔會好啲咧？嗱，我再試下先。佢近啲啦，系嘛？ 即系个时间再拖慢咗一倍，唔知有冇中途反应先。 15 frame 即系，哦，原来 Lee Water 问过 Matt Well 嘅，咁我答咗啦，系嗰个好听啲，我觉得真系。虽然啱啱我同你讲咧，我似睇呢个T.S. for Fear 喺香港九龙湾嗰个九龙湾会展中心嗰个音乐会咧，佢好笑噶，其实佢都几在意嗰首 Maxwell 系好 hit 过嗰首嘅，但其实你又唔怪得人噶嗱，因为嗰另外嗰个新嗰个版本嘅 Maxwell 咧系另外一个歌手唱嘅，咁咧佢嗰首歌咧就喺一套叫做《Donnie Darko》嗰套戏里面一个主题曲嚟嘅，咁嗰个画面咧又好夹嗰首歌噶嘛，同埋个 arrangement 咧，同埋个画面加埋咧就好令到人好深刻印象啊！咁但系 T.S. for Fears 嗰个咧就好多 percussion， 好电子，就同埋兼夹咧当时咧就唔系一首 plug song 嚟嘅。就放在香港就絕對不是 plus song 啦，咁喺英國我就唔知係咪啦。咁所以咧，佢玩嗰首歌之前咧，個 intro 彈緊咧，不停咁問人究竟 T.S. Sophia 嗰首 Madwell 好聽啲話，嗰、那個新嗰首版本好聽啊咁樣。咁啊拎支麥出嚟問人哋邊首好聽咁樣，咁人哋梗係識做啦。T.S. Sophia 咁樣，咁但其實我梗係冇出聲，即係我真係覺得人哋嗰首好聽啲啊嘛。咁有時 cover 咧，即係雖然我。平时我都好睇唔起嗰啲玩 busking 嗰啲，净系玩 cover 嘅。咁但有时 cover 嗰个耐听程度，甚至乎嗰个编曲技巧啊，真系可能个人观感嚟讲，真系会好听啲都唔定噶嘛。 咁所以就我记得你啦，因为有时记得啲问题嘅，反而唔好意思啊。纹身嗰次啊，喂，我听到咧有个听众咧就疯狂纹身嘅，想揾嗰个女纹身师。咁唔知你纹咗第一个身未咧？嗰个系边个啊？如果你有听，你开句声好啊。如果你冇个 booking 电话，我介绍俾你啊。不过我都冇佢电话，我都喺 Facebook 揾佢。阿 May 咩？哦，23:11哦，可以开名啊？你哋自己搞掂佢啦，冇理由唔可以啫，系嘛？我又唔系讲佢坏话，系纯粹想即系想介绍翻俾大家。因为我见到一个餐牌嘅，我对于牛油果嗰啲嘢咧特别疯狂嘅。咁佢有一道菜咧就唔知牛油果同咩嘅，见到我想食啊，真系唔系讲笑，最中意食牛油果。OK， 好，我只揾翻阿 Siri 啊，都系啊，一开波就即刻罢工咁串，唔系啩？吓、啊，都系唔读，点解咧 ？Siri 疯狂罢工喎、啊。Wyman 就话 send 快个画面啦。有位 CM John，Hello 你好 ，Albert Yao 你好。Lee Walter 头先已经打招呼啦，仲有 Mark 坤威你好啊，都三面口、啊。阿 Wing Chair 都三面口 ，Indie Band 系冇错。速七毛就唔系净系 Indie， 即系 Indie Band 就唔系净系速七毛嘅，呢度咧就叫做咖啡因公园，介绍翻先。阿菲利喺 Stage Two 听过，啊好啊，多谢你支持啊！又再 send 快咁，我谂我真系冇计啊！我都唔明点解真系。哇！而家直头 Siri 全面罢工喎，冇咗呢个 function 咁嘅好似。唔系啩？就零声喎。咁啊，冇辦法啦，點會壞嘅咧？真係吹漲啊！呢間餐廳叫基隆街5號私房菜嚟嘅，質素唔錯噶。啊 ，Hills 老波你唔得乜嘢咧？啊，菠蘿包，下次請嘉賓。点解呢？其实呢即係又想做个市场调查啦。咁究竟我自己单拖你哋觉得好听啲啊，又或请嘉宾，或者请男请女请咩行业啊，或者因为讲返旧市先啦，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原来旧市呢有个叫 Stage Two Radio 嘅。我当时我仲未做 DBC 添嘅。咁我嗰时啱啱开始自己搞下节目啊，叫啲朋友帮手录下节目，录咗之后拎俾我播啊，或者有啲人上嚟帮我帮佢录埋咁样，就创作下节目啊咁样咧。咁但系当时嗰个收听率咧，多则就3位数，少则就得2位数啫。咁所以咧就彻底失败嘅原因咧，就系有好多人就话你个 interface 太衰啊，因为系纯 flash 嘅，咁即系咧又唔储得低啦，揿咗之后。嗰版就 restart 又由头行返啦，即係好多缺点嘅，但一味得个靓字嘅啫。咁於是乎呢就搞下，其实嗰啲主持人呢，嘩顶你最好最高收视嗰个收听嗰个低得3位数呢就好冇人啦做得。咁於是乎呢就逐一就唔做啦，做几集就唔做啦。咁有啲甚至乎俾人哋啲留言恶意中伤两嘢就薄皮又败走啦咁样。咁都十分冇瘾嘅。咁兼夹呢就嗰陣时我有啲节目呢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个 slogan 係咁样嘅。咁多数呢我都係想八卦人哋嗰啲行业或者人哋嗰个鲜为人知嘅一面嘅啫。咁就唔算咩主持嘅，即係纯粹问问题啊，插波打运咁样。咁於是乎停咗啦，咁之后呢就直至到后来做咗 DBC 呢就认真即係真真正正要面对更加多人地做节目啦， 咁应该最巅峰最多人听嘅 D100 个股，唔知 D100 定城寨呢。咁城寨当时都唔系好多人听嘅，咁而家梗系多啦。譬如同一集讲緊呢个 UGL689 同埋周浩鼎嗰单嘢，哇见到 50K 嘅 view 喎，一两晚咗喎。哇真系多人听个主流喎，分分钟。咁样呢，咁当咁多人听嘅时候呢，我就离开咗啦，即係可能有我喺度冇咁高收视率都唔定。咁因为有啲我听到有啲主持人认屎认屁㗎嘛，即係自己曾经有一集有几千个 view 又喺度话俾人听话集落都几千个 view 啊，咁平时得两位三位数㗎咋嘛。咁唔紧要啦，即係认屎认屁嘅嘢迟早识穿嘅啫。咁我啱啱相反嘅，咁我最鍾意自嘲嘅。咁又唔系自嘲嘅，事实系嘅。即係我喺嗰度做嘅时候呢都系得4000-5000-6000嘅啫，个收听率。咁但係而家呢人哋行行第一集都成30-40K 咁样。咁係啦，借势机会啦可以话。咁但係呢事情有啲新嘅转变啦，因为个 topic 问题呢，因为香港人呢原来都系嗰啲标题党，多数人都系。咁我上次呢开宗明义话 UGL 嘅疑犯系咪有特权咁样。嘩竟然破咗 10K 喎。真係值得飲杯呀，飲杯先。因为我从来呢即係出咗嚟9/24呢，就算出埋靚女呢都未试过 10K 嘅。咁出埋呢、這个嗰啲社运男神就唔好讲添啦。咁有毒药 feel 添，唔知点解啦。咁巧可能就係一般人就对嗰啲社运男神嗰啲话题呢就唔係太过鍾意听咁样。所以呢我而家就喺度就再郑重问下大家，究竟以后呢即係我录搵嘉宾好，即係大家想听啲咩呢，就係想我自己喺度无聊喺度狗吹啦，因为请靓女嘉宾啦，因为请传奇嘉宾啦，因为请专业嘉宾啦，因为请一啲嗰啲读书好叻背书好叻嗰啲嘉宾呢，我真係想睇下个市场系点样。虽然我又唔会一定听你个点，我叫佢请乜就请乜嘅。咁俾个 idea 我呢，譬如我啱识呢啲人呢，我都可以入考虑之列㗎嘛。因为有时即係我得几百人听呢，几千人呢，即係啲嘉宾呢係好现实㗎，老实实。我叫过一个真係主流电台做嘅，其实我同佢朋友都係喺电台识嘅。咁我就曾经叫过佢上嚟做嘉宾嘅，咁一手呢嘩 sure 冇问题咁样。不过呢我就自爆呢话，唔佢问我呢俾条link嚟睇下先啦，我再应承你啊之后咁样。跟住我就未睇 link 之前呢就自爆啦，我得几千个 subscriber 㗎咗，我得6000-7000都唔够喎。嘩咁就瞬间15秒之内答喎，咁我哋再迟啲再倾啦咁样。真係爽快好嘢。咁呢啲咪做大事囉。即係我都比较鍾意呢啲人㗎，比较坦白㗎，即刻复嚟15秒之内、啊、今日迟啲再傾啦，即係迟啲即係等你起码6位数字先好搵我啦，你唔係当我係留㗎嘛，主流电台做咁样啦。哦啊 ,CM John 呢原来就係 Facebook 嘅黄志文，咁呢你add 咗个 friend 嘅，但呢我又冇复你，原因就係、是、我都上次讲咗啦，其实我喺 page 嗰边先至会好活跃嘅，嗰边呢就招呼屋企人同埋实体 friend， 所谓实体 friend 呢我真係见过面深入倾过下偈，咁我先至当人哋係我 friend 嘅，原因就係、是、呢、這个世界上呢实在呢太多见人见过人一面就冇见过偈，大家冇印象，又话自己系 friend， 我就唔系好接受到嘅。即系我唔系话你，因为你个印象我当然好深刻啦。但系始终我未系实体 friend 嘅时候咧，同埋我亦都唔想你喺嗰边咯。老实讲，因为嗰边咧我只可以好 limit 地 post 一啲嘢出嚟嘅啫，即系涉及一啲太过敏感，我唔想即系进一步令我啲朋友对我有啲唔同嘅睇法。或者带咗一个有即係扣咗帽子之下相处。咁於是乎呢实不相瞒，即係呢边 page 呢我係做返自己嘅。我係比较上起码都 85% 以上係我自己嘅。係我做返自己嘅。但嗰边呢我諗我有 40% 係自己啦。60% 呢係嗰啲鸠讲鸠福啊 Happy birthday 我都費事㗎啦，而家我覺得嘥氣嘅，即係呢啲冇意思。咁所以呢，希望你喺 page 嗰邊同我溝通，我已經好滿足㗎啦。CT Ho， 咦，未見過你㗎。我再試下 Siri 係咪罷工先。嘩，真係好串喎，串就罷工喎。定係我有啲 output 錯咗呢？Anyway， 總之大家聽到我講，咦，今日個 level 好似細咗少少，係咪？係咪呢？睇表呢，就睇表好似又細咗少少，但實情有冇細聲到呢？我想問下大家。啊，對唔住對唔住，真係對唔住。原來我剛才一路係咁教嗰個audio 呢，嘩，好奇怪喎，唔知點解喎。而家係咪大聲咗？又唔見又唔覺喎。我都唔知點解嘅，因為呢佢經常呢嗰啲 parameter 都自己會喐㗎喎。呢個 app 真係果然係好恐怖啊。希望冇事啊。嗱，而家大家聽到有冇啲同頭先唔妥呢？係咪突然間大聲咗？而家細聲咗 ?Oh no! Milton 真係要嚟搞一救我啦。但我識 Milton 唔喺度啊今日。而家又點先？喂，而家咪大聲咗，好似係喎又。而家 volume 好唔 OK？ 有冇刷？好唔穩定啊！其實300已經係大過100㗎喇，但而家呢我搞500呢，我見到下下都頂標喎，會唔會應該搞返400呢？哇 ,Nick Wong 而家先收到通知，好細聲，而家仲細聲咗。咁得意，唔怪之而家先升到85啦。boot 一次機又從頭嚟過啦，我都想啦。哇，你講咗好多嘢喎，我突然間應接不下喎。我 miss 咗好多喎。是喎，今日玩罷工喎， YouTube 都唔通知喎。我之後auto speech 直頭唔騷我，我唔知點解喎。好啦，咁我讀啦唯有。監製話聲 OK,thank you。咁呢 ,Eddie Lu, 又收唔到通知啦。今日地鐵又係咁呀，又係甩曬拖呀。咁啊，我由我頭先讀起啦，因為我放棄嗰、那個個 speech 啦，即係 Siri 啦。蕭志穎話：剛剛翻到屋企，遲大到唔緊要，我都未入正題嘅，不過冇乜所謂嘅。其實我啲正唔正題都。CTO 話嗰陣 stage 都睇到個 MV， 而家仲有冇睇咧？因為而家都播曬啦，而家得翻粵曲嘅啫，即係男音啦。Jan 咧就話中意我。單拖 3D 係啦，我冇咁拘緊啦，因為見到靚女成個人硬曬㗎嘛，每個器官都蘇倫都係鍾意單拖。咁其實從個 figure 嗰度睇呢，單拖嗰啲 view 數係多啲嘅，咁我係咪淨係追逐 view 數呢？又唔係嘅，咁我只不過擔心呢，即係既然 view 數低呢，都反映咗大家可能唔鍾意聽唔鍾意睇啦。靚女呢就有個特別嘅 pattern 嘅，搵親靚女上嚟呢，頭嗰兩日呢個 view 砰砰聲嘅，譬如我今日收咗完咗個節目啦，到第日放工之前呢起碼都有 2K view 嘅，咁但係之後呢個後勁又好曳嘅，咁但係呢單拖呢就通常呢就調返轉嘅，即係 curve 係咁樣上嘅，咁呢所以呢就各各咁，但 overall 呢埋單呢都係我單拖就比較多人睇啲啦，同埋 个话即系个标题啊，最多人中意睇埋讲是非啊，讲人哋个台扑街啊，讲人哋个台，即系总之话人哋唔好，或者但系话人哋好嗰啲咧，又冇乜收视，冇乜收视率嘅，唔知点解呢个真系好自然嘅、哦。咁咧就只会系咧，我讲佢中意个台嘅坏话嗰啲人咧，先至觉得，诶、好心你唔好讲是非啦，人哋细伦都冇讲我哋是非，即系会咁样讲嘅啫。阿、周吞烟咧就话中意我单拖，但冇毅力跟足，有女嘉宾先至会听晒，可能系咁嘅。佢有个特色就真系讲到咧，真系讲得好唔讲仲好啦。讲笑啫，即系呢个系口头禅。阿 Vincent 话探长应该系长期聘请阿 May 做私人助理，边度有钱请佢啊？你估我发蛋咧？如果系，不如叫埋佢嚟推咪啦。不过住得太远啦。Wyman hello， 啊，多谢你啊，9527 hello， 嘉宾要有质素，好似张锦晴几好。咩人知有质素先？你可唔可以讲个定义嚟听咧 ？Lee Water。因为我觉得所谓有冇质素呢，我是自己有把尺的。有时个嘉宾声望高，又或者好出名，或者学历好高呢，在我眼中未必一定是个是我最有兴趣同佢倾偈嘅。咁佢要嗰个有经历啦，同埋我有好奇，即係譬如你讲緊一个好出名嘅人，人人都知佢啲嘢咯。咁我觉得好多意料中，同埋你已经戴咗一隻有色眼镜，或者将佢戰歌两截，你先至去听佢讲乜嘅。我觉得咁样系唔公平嘅，即系唔系对佢唔公平，系对你自己唔公平嘅。即系又系跌咗落去崇拜名牌嗰个心态咯。我认为系。咁你又梗系话咧，喂，咁佢唔系有料，点会咁出名啊？咁样 ，sorry， 我又唔认为有料嘅人就会出名嘅。即系我见得太多咧，冇料嘅人出名，同埋有料嘅人好低调。咁所以咧。希望你解释一下咩为之有质素嘅嘉宾啦。CM 装有咩单拖孖条？哦，孖条真系好 old school 喎，因为唔知咩叫孖条啊，究竟呢度，同埋而家冇得卖嘅咧孖条。反正大家都嚟听你狗吹，冇错啦。咁都系讲完等于冇讲啦，即系多谢你支持先啦。即系嗱，我觉得。逢亲咧话，诶、各有各好啊，单拖孖条都好啊，即系嗰啲朋友咧就真系捧我场嘅，即系捧到咧有少少盲目添嘅，但我又唔介意你盲目嘅，但系讨论啲事就唔好盲目咯，我觉得，即系你盲目听我个台咧，即系听我 channel 咧，真系冇咁欢迎。哇，阿 Dominic 话23:29先至有 notification 啊！减咗春嘅咧，究竟 YouTube 而家？喂，因为见到阿 Dominic 个 Facebook 咧，去完夏威夷玩咧，哇，真系好想去旅行啊！我谂住去冲绳啦，谂住去东京啦，谂住去泰国啦，好多地都想去，但系一日钱未到手咧，一日都未走得。虽然而家做晒嘢啦，但系等收数等好耐。阿 Brian 你好 ，Brian Su， 而家好声啦，系咪 ？OK 啊。仲有 Sam Yun， 啊，点解有格大嘅唔睇睇格细嘅咧？哇！我读嘢读得太慢啦，实在头先有好多 miss 咗添啊！阿 Tammy 就话咧，探长咩为之亲者痛，仇者快？嗱，呢个就有个主题，唔系主题，即系我想讲呢样嘢啦，就我招呼埋大家咧，就开始讲呢个话题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或者大家估唔估到咧？即系同网络，即系同网络有关。扭话时话话就话我脱离网台，咁都唔想讲网台啲嘢啦。但系我想讲亲者快，亲者痛，仇者快咧，系关于全香港嘅关心政治嘅朋友都有关嘅。间中嘅嘉宾都好啱啦，打机有几多 view？ 打机有2000+ view 嘅。真系唔太理想啊！实在有啲整蛊 feel 嘅，你七个几钟 YouTube 好似唔知计 percentage 定计一个特定时间先当你一个 view 嘅，即系你一入嚟 check 出去，如果唔达个 view 咧，佢又唔当你系 view 嘅。咁 Facebook 嗰边咧，个 view 咧就好松嘅，总之有一入嚟 即刻弹翻走咧，佢都计一个 view 嘅。咁所以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做 live 咧，哇，觉得自己有几千个 view， 好开心。但系点知去到 YouTube 咧，哇，点解几百个嘅咧？就系、是、呢个原因啦。因为咧 Facebook 好无赖嘅，即系总之系人系鬼，逢亲 live 咧都即嘟一声跳出嚟，即刻提你，你啊好错手揿入去咧，连好憎嗰度有嘅，咁佢就多咗个 view 噶咯。咁但系 YouTube 就唔会嘅。因为我点解咁讲呢，因为有啲朋友呢好憎嗰个台嘅，揿一下 YouTube 有好多页，费事益多一个 view 嘅。咁我同佢讲唔驚嘅， YouTube 呢就唔係咁计嘅咁样囉。间中打下机呀，老老实实打机嗰个费力都几大㗎，即係要消耗啲时间同埋精力都几劲㗎，同埋我自己喺度打机有啲辛苦，除非呢我将个打机个 mon 搬返嚟呢边，但呢边又唔够位呀，因为打个 mon， 打个细嘅 mon， 我可以拎返个19寸 mon 嚟摆喺附近咁样都打到嘅。咁呢啲我好希望呢，即係咁啱嘅 Milton 呢，即係我以前个旧同事，佢后生我20年㗎嘛，咁佢次次佢嚟陪我打机嘅，即係唔係次次上次，同埋之前我借啲 game 我都陪我打嘅。咁我自己呢就好蠢嘅打得，咁佢喺度提下抢呀，大家唔使闷啦，所以卡关都卡咗两个钟，人都走晒，嗰啲真係攞命。Lee Water 你真係有所不知啦，即係证明你真係空降嘅，搵女王过嚟讲下粗口。其实我都讲咗7次都唔止㗎啦，牙血都出埋㗎啦，就係话我搵佢起码3次都有唔嚟嘅理由啦，当然主要就係话唔想益我啦，第二就係话嚟到我唔能够代表个台讲嘢啦，唔嚟啦，咁我再叫佢，不如你讲下意大利菜，不如过嚟，咁佢直头之后冇复我添，咁自到而家冇复啦，所以呢个就都系单反嘅问题啦，俾人单反咗，你冇声出噶，亦都唔会再叫佢噶啦。阿 CM John 人俾人俾死人俾咩咧？我唔系俾紧，即系只不过我讲下现象出嚟，咁研究下个理由系点。我觉得又唔系啲咩问题嘅。如果人比人比死人，如果你觉得我系嗰条数好紧要嘅话咧，我其实应该一早已经唔做啦。即系以前喺 D100 嗰阵都咁多人听，但系而家得嗰100多个都咁开心，即系完全唔系呢回事嚟嘅。阿 May 都系盲撑我噶啦，有冇嘉宾都冇所谓，咁啊多谢你先啦。马君威。冇话题找嘉宾，有话题你抽集，唔系你集抽好睇些，有话题你集抽好睇些，死啦捞唔到，对唔住。正啊女王，只猫不如咁啊，你睇翻啊 forum 会撞嘅，星期四好似冇同 forum 撞嘅，咁你咪去因为嗰边咧而家个画面质素越差，即系有时候见到咧都未做乜嘅。唔知咩原因啦，真係有一排我幾好㗎喎。请对家上嚟讲，例如熱狗，我唔会打你，点会啫，我搵到先算啦，熱狗点会睬我啊，佢费事益你啊，佢真係咁讲。探长疑似俾女王单反咗啦，乜疑似都有讲过啦，阿 Jan 就唔使咁保守嘅讲得。其实喺呢个节目当然係你自己定啦，咁啊 ,marketing research 都好紧要㗎嘛。即係嗱，我呢个所谓节目呢，其实我又几想好似即係大家都有份咁嘅，即係实体上唔得，但係虚拟上呢就我唔觉得係单对，即係一对，即係单向囉，即係希望係双向嘅。即係觉得咁样先至，即係大家都，即係唔係大家，有啲人唔鍾意，即係对我嚟讲呢，我会觉得好玩啲囉，因为大家都嚟自唔同嘅背景，咁你讲句嘢出嚟突破咗个盲肠，咁样我条盲肠咪通啲囉。咁我觉得经常有啲唔同嘅人搭爹呢，即係我个享受做节目个地方喺呢度囉。我就并唔系成日都想讲啲啊啱啊系唔系啊，即係我唔想大家觉得我讲嘅一定啱啊，我讲嘅嘢真知灼见，我醒你又未瞓醒咁样嗰啲囉。即係反而调返转添，有时呢即係我觉得我每日生活嗰个圈子都唔係话好阔呢，咁我其实我个八卦程度呢係即係永远都唔能够揭止嘅，即係好鍾意知道人哋啲嘢，咁唔知点解 好好奇嘅。咁所以咧，可以望大家咧讲多啲嘢，就个互动嗰个情况咧，即系似一个 forum， 只不过咧我有支麦喺度嗌嗌下，大家咧就就写低张纸咁样，或者投射出嚟。咁而家做到啦，我哋有个 chat room， 即系就算冇份参与嘅人都有份睇，咁几个人啦。即系呢个大家嗰个集体个思想嚟噶嘛。仲有啊，何铿嗰只鬼故好听，算唔算主流电台系乜啊？其实何铿咧本身佢系主流人嚟嘅，但系我好欣赏佢嘅地方咧，佢唔觉得自己系明星咯。但系我有啲人咧，明明喺网台做一啲得三位数嘅或者三四位数嘅主持人咧，都当自己系明星咧，我觉得嗰啲真系好可悲嘅，真系。咁所以我好欣赏何铿嘅，因为何铿咧完全唔摆架子啊，佢真系主流人嚟噶嘛。同埋佢应承得你呢，佢嚟到佢都好专业地，即係好似你听緊佢喺商台嘅节目咁样囉。咁但係佢又比较难约嘅，因为佢鬼咁忙嘅，而家D100做呢，佢而家 creative 嘅嘢都有份嘅，咁有份开埋咪嘅，咁又要做埋推咪喎，即係呢啲人冇咗佢唔得嘅喺个台里面。咁所以呢，我嗰陣时约佢都要约几个月先约到，有一晚佢得闲囉。因为又要就返嗱，嗰阵时都反而仲易就，因为嗰阵时晚佢 studio 咧系录影嘅，咁录影佢星期三咪星期三，星期一咪星期一咯咁样。但系而家咧就有啲棘手，咁咧我迟啲有机会咧倾下偈再搵佢啦，因为我几中意同佢拍添嘅仲。Anti4cat 佢话失惊无神，随意主要单拖，其次任由嘉宾都可以，咁先至有新鲜感，不会死咕咕，冇咗啊。女王隻猫啊，不如带我隻猫嚟啊！我隻猫好得意嘅，叫 Nana 啊。有啲人见咗张相噶啦。讲起 Nana 咧，我真系要好多只 Hazel 啊。Hazel 咧就系小明坐火车嘅屋企人嚟嘅。嗱咁嗰日咧，上个礼13号嘅网聚咧，即系考验我咧，即系我点样，即系直头好似整蛊节目咁咧，即系好似我 cam 影紧一个大叔咧，喺度招呼紧一班大叔同埋阿姐咧嘅时候咧，因为我啲听众咧。比较年长少少嘅，即系所谓年长系成熟少少啦。咁我谂目测咧由28至到60不等啦。咁好正常嘅。但系点知无端端嚟一个十几岁嘅靓女咧，即系亭亭玉立咁样咧，就真系网聚。我开头以为佢系楼上第二个 party 嘅，但系佢讲到明系佢噏得出9/24，又知道系探长。咁我觉得系咪中伏咧，俾人整蛊咧？即系因为。以我所知咧，應該咧就冇呢個 type 嘅狗吹友喺度聽我節目，甚至乎即係你普通經過就唔奇嘅，但係你會嚟埋網聚咧，我覺得有啲稀奇嘅，即係我係唔敢相信嘅當時。咁你原來話俾我聽，原來佢咧佢個家人咧就話唔准佢同佢一齊坐，要專登即係分開坐咁樣，我唔知點解咁嘅計劃啦，可能。想即系我就估咧，系咪你屋企人想你即系接触下啲唔同嘅人，即系可能有啲小朋友咧，即系同啲陌生人唔敢打招呼，唔敢接触，唔敢眼神接触噶。咁我如果呢个系一个家教咧，即系训练佢点样去同啲唔同嘅人接触咧，我呢个家教非常好啊！即系一个女仔能够大方得体，又好活又好健谈嘅，我都系好少可嘅。香港啲教育嘅问题咧，令到。嗰啲女仔懶有寶嘅，即係我嘅年代啊，而家我唔敢講啊，因為而家相對少接觸啲十幾歲嘅細路仔，咁所以咧嗰日呢個驚喜咧非常驚喜嘅，咁點知開心快咗，我以為真係咧有十幾秒覺得咧，咦唔通我9/24真係有後生女會聽咁樣，咁原來咧即係食咗炸糊咧，即係自己唔好即係覺得沾沾自喜啦，咁又唔係話年長嗰啲聽我唔開心，我梗係開心啦，即係。因为你唔系有翻咁上下成熟，有翻咁上下社会嘅经历咧，都未必知我讲乜嘅。因为我讲嘢有啲语障咧，就系成日咬接咁样嚟讲嘢咧，曲到圆咁样咧。但系我觉得呢个会有朋友同我一齐研究过我点解我讲嘢有呢个语障咧，就系我好担心我讲嘅人哋唔明，咁要将佢咧减翻一半嘅力量。即係因為容易得罪人呢，咁我成日咬接啲說話嚟講，人哋又會用啲時間去 buffer 咗，就會聽完冇咁嬲啊。因為本身我係鍾意表達嘅一個人， 即係尤其是阿監製成日話有缺點成日 all about me， 咁即係咩都講自己嘅，咁我都盡量改下嘅，咁唯有用呢個說話技巧嚟改變咗呢個俾人個唔舒服嘅感覺囉。哇，咁棘手，突然間出個通知，真係有啲嘢。 What is zero? Hello， 你好。哇，係喎，好多人都係嗰個鐘數突然間有通知喎。你點解有啲留言咁得意嘅？唔係順住嘅。喂，有個 Jan Hannidus， 你德文嚟㗎。唔好勉强，一个人做都好听。我多谢你啊，欣赏啊，简直系一个人都好听。我觉得都几难嘅，亦都我都几意外嘅。因为我 day one 做节目咧，我都唔够胆一个人做咧。因为我觉得哇，因为我第一日做九吹廿四嘅时候咧，就即刻收到啊女王有个朋友就同我讲咧，话喂，你好似一条友喺度怨妇咁样，成日喺度呻，又成日都咦我我都唔知想点。我跑步聽聽兩嘢就轉咗台啦咁樣，即可能令到我冇乜信心啊，因為咁樣講完之後，咁所以咧我就成日都想揾嘉賓咯。咁啊最近咧，阿監製咧都話：，你一個人啦，唔好成日都喺度碌人卡啦，又唔係太熟佢，又好悶喎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問大家咁解啫。咁亦都個 figure 都說明一切噶啦。咁當然啊 ，Roger 有啲想上嚟，我梗係會邀請，唔係梗係會。順攤咁樣接受啦，因為 Roger 好得意嘅，佢唔知點解咧，即係花生嗰度咁高收視率，佢都唔去咧，走嚟呢啲咁低收視率咧，真係可能對我特別好啊，真係。阿 Liam 中咧就教中意單拖，係咯，就阿紅仔都收唔到通知，係喎，有位阿 Nancy 咧，今晚就去睇異形，咁咧佢我約咗佢咧就月尾。嘅星期一就上嚟做現場嘉賓，咁大家有鬼故聽啦。咁嗰晚呢如無意外呢就係九吹廿四 crossover 呢個猛鬼 studio 嘅。咁如果有聽眾繼續報名呢，可以嚟做現場嘉賓或者做現場聽眾，嗰晚29號。咁呢度呢去容納到6個人嘅啫，最多連埋我哋兩個。嗱 ,Prion Su 就真係心水清啦。教主同埋熱事反咗面喎，點止呀，國師都反埋面呀。咁呢個就係親者痛仇者快，點解叫做唱反調號憐憫呢？因為我發覺你即係當全世界都打落水狗嘅時候呢，我就應該即係用一個另一個角度呢嚟評論下呢單嘢囉。呢個同我同我要求差唔多，呢個就唔好明顯我甩咗。迟咗咁多，唔知讲到去边。Nicola 你好，阿 SKSKD hello， 听九吹就冇要求，听完就唔使上心，都啱嘅。即系你听呢啲节目有咩要求啊？我知咩叫孖条啊？冇见过实物啊 ，Vincent 咁扮细，知咩孖条啊？冇见过实物，可乐孖条我真系冇见过，我就系知橙汁孖条系瑞士雪糕公司出嘅，因为我细个开士多嘅。咁我爸爸呢就淨係鍾意攞瑞士雪糕嚟賣嘅。咁呢嗰啲有個牌子叫雪山 Mountain Cream， 實以前呢舊牌子嚟㗎。咁佢就唔鍾意同佢合作嘅，即係唔攞一啲貨嘅。咁另亦都有華奶公司嘅旺寶啊、鳳凰啊嗰啲呢，佢又係唔鍾意同呢幾間出名嘅公司合作嘅，唔知點解係嗰排呢有電視廣告呢佢就先要入幾盒又應一節嘅啫。咁平時最 regular 呢都係瑞士雪糕公司嘅椰子雪條啦、紅豆雪條啦同埋孖條，最暢銷呢幾種啦。係啦 ,Jerry Mark Lee， 好似有橙汁味，係冇錯，我只係食過橙汁味咋。打火幾咩打機分幾日打得唔得呀？啱啦，我都會係咁嘅，將會。但係問題呢，因為打機呢要開幾個 app 先至可以做到嗰幾樣嘢嘅。咁我搵次呢，我會自己即係得閒啲啦，同埋精神好啲啦，就會自己試下等下搞鑊粥出嚟。譬如今日咁樣又 delay 呀、啊、又讀唔到留言啦，我都覺得好頭痕啦已經。 即系所以未必 handle 到添啊。阿思汤咧就话你点只讲咗七次女王点解唔嚟啊？七十次都有咯，系咯。咁但系有人问我都要再讲多次噶，唔好勉强住一个人好听讲咗啦。单拖有嘉宾都好听，我中意听多啲唔同人嘅观点。嗱、啊、呢、這个正系我嘅谂法啦。啊！大金无端端私信我有隻巨星，即系咩意思啊？唔知你讲乜？佢唔知系咪讲我节目咧？哦，有隻巨星雪条系咪咧？巨星我听过啊，有冇错？但系巨星嘅大金唔好老咗，点解会识嘅咧？阿周端烟啊，仲有 keep 住听细良，近呢几集都唔觉意提起探长，一句起两句字，唔系单打嘲讽。觉得佢真心挂住你，唔系挂你一厢情愿嘅嘛？可能系嘅。阿、啊、细良仲笑，仲喺笑用探长 style 咩 A V 同埋成龙啊！哦，呢啲真系咁，我都怀念嘅。老实讲，因为嗰阵时同佢最有火花嘅时候咧，就系、是、笑紧阿吴克俭啊、成龙啊咁嗰啲咧，真系好好笑。即系当时，即系大家咁样忽然遇上。但有啲共同话题，即系同埋你一句我一句，同埋大家个转数都咁上一块咧，就几过瘾嘅。咁但系其实喺做节目层面系，我啊当学嘢嘅，因为佢讲啲嘢咧，我从来系一啲都唔知嘅。佢讲成日讲咩烧车胎啊，讲咩新界李文虎啊咁嗰啲，哇！我真系好中意听。原因就系咧，我细个嘅时候。对社会的时事啦、政治一无所知的时候咧，但系佢讲嗰啲 terms 我完全系记得晒嘅。咁经过佢咁样再讲翻出嚟咧，即系前英政府嗰阵时点样嘅政策啊，咁我觉得好有乐趣啊！即系同佢做节目嘅过程里面，阿 Vincent 话我哋睇打机都睇到攰，但又好睇，明明好眼瞓都顶住咗，因为。我谂咧，即系同睇小片一样啦。你见到啲人好论尽咧，即系正如我成日半夜咧睇嗰啲杂感嘅啲，譬如pet fail 啊嗰啲啊，即系动物跣低啊咁样嘅杂感啊，咁啊可能成20分钟剪辑晒啊，甚至乎 Russian fail 啊，即系喺俄罗斯有啲咩怪事发生啊，例如啲人乱过马路啊，例如啲饮醉酒嗰啲人。穿咗条裤落个衫个衫即係穿条裤落个上身度因为飲 Vodka 飲到醉晒咁样即係好好睇㗎呢啲即係睇人扑街真係最好笑㗎。咁所以呢大家抱住呢个心情睇我打机呢就係最恰当我认为。啊佢唔知我成日都跳㗎呢个 check。哦係睇到呢度啦。熱狗内战緊啊。係啦。呢阵间会讲下啦。By the way， 我翻工咁听，翻厨工咁听，做嘢冇乜，冇咁易瞌眼瞓。今日 OT 到而家先有机会听 live， 平时日头做嘢嘅时候听 archive。咁我同阿监制商量过咧，其实听 archive 嗰啲人咧系好容易听到好似冇听咁嘅，即系开咗之后。你讲过咩又唔知原因就係、是、我读緊嗰啲听众嘅留言呢佢就唔係好投入啊因为唔係即刻发生呢咁但估唔到呢上一集会过 10K 我都唔明点解可能都係因为有话题啦 ,UGL 嘅问题啦。至到而家个 Siri 都系唔识得自己发声嘅。男主角今日呢我隻眼呢就好清楚睇到啲字同埋今日我读字算快嘅。其实我今日系应该攰嘅。咁证明咗一样嘢呢因为平时太少运动啊，我今日点解迟咗成半个钟咧？就因为翻唔切嚟啊！因为我头先咧竟然够扑咧，走去人哋嗰个道场嗰度咧，就上咗一个合气道嘅体验班啊！哈，劲啊！哇，俾人搭到头都痛埋啊！咁咧合气道咧就几好玩嘅，即系好啱我呢年纪嘅。咁咧原因就系咧，佢唔系一个有氧运动，佢系纯粹系摔跌人哋啦，同埋专系针对人哋嘅关节。去攻击或者去移动啦咁令到成件事呢就能够制服到现场嘅即係制服到指到锅嘅。咁指锅为母嘛我喺个猛鬼 studio 嗰个 Facebook page 都有讲啦咁中国功夫呢改啲名又劲啲招式啲名又劲 连嗰、那个洪拳为例啦，佢啲又抌晒脚啊，又啲招式又蛇又龙啊，成啊，即系令到对方咧望而生畏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指锅为帽嘅效果。即系嗰条友，哇！你平平平平又拍晒腿又成又嗌晒咁样，即系对面嗰个有评估你，哇！你咁坑嘅，又喺度自残又成，即系你自残得咧，就即系证明唔怕痛啊嘛。咁于是乎咧，你个对家咧就可能会撇嘅。咁于是乎咧。洪拳其实是最体现到指锅为帽的一个拳术来的。咁打唔打得呢都直头唔使讲。即係吓到人走呢起码有 50% 呢都 OK 嘅。咁所以呢我觉得洪拳嘅伟大呢就令我钦敬嘅真係。咁但係至于头先啱啱接触合气道呢咁因为嗰个日本嘅流派呢咁佢有个中心思想啦佢中心思想呢就盡量唔好攻击。盡量防守同埋借對方嘅力呢就是、摔跌對方嘅。即係對方用嘅力就用返佢自己身上。咁好多技巧同埋非常科學嘅。咁呢於是乎呢我真係好想跟嗰位師傅學嗰位先生。但係呢諗咗一層呢佢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技巧呢就係、是、攻擊你嘅關節。咁但我諗起死啦我右手甩膠甩到發惡夢㗎喎真係曾經。因为前跌甩臼嘅时候咧，连啲软骨都撕裂埋啊，咁同埋啲韧带撕裂晒咧，咁所以咧就好流嘅我膊头，咁咧我担心咧要示范嘅时候咧，啲师兄一咬，啪一声啊甩咗臼咧，最惨要入到医院先托得翻，又唔系我个臼唔系容易到咧，唰一声上翻去嗰种阿伯咧，即系当你啲肌肉同埋你啲关节，唔系你啲韧带冇晒力嘅时候咧。就可以自己整翻上去，但我都未到呢个境界啊嘛。咁于是乎咧，哎呀，好担心啊！换紧衫嘅时候，师兄问我：，喂，你玩得几好啊？你不如有冇兴趣啊？咁样啊，玩得几好又唔系嗰阵时讲，系之前有位师兄，你知啊，而家教完嘢系咪都要赞噶嘛？咁咧就话不如你唔系即系问我系咪有兴趣玩噶咁样？咁我就讲出个甩教嘅现实，咁佢都鼓励我，不如你谂一谂先啦，真系因为。唔係人即刻幫到你㗎如果你咁樣。所以呢我真係慎重諗一諗但係我覺得係好玩嘅同埋我都幾有興趣嘅講真的。阿山崎又話啲嘉賓被拒有冇增加负能量若嘉賓被拒我自己就好易耿耿於懷。嗱我呢就好識調節我嘅情緒嘅，因為嘉賓拒絕你咧，一定有原因嘅。咁我主要咧就我有塊鏡喺度照下嘅，即係照一照自己咧，哇得翻，哇嚟去都係得咗6000多个 subscriber。咁嗰個嘉賓如果有頭有面嘅話咧，即係佢益你益你得嚟咧，都希望自己多啲人識，多啲名望嘅。咁我覺得呢個計算咧，即係作為一個幕前或者主流嘅。电台嘅人咧，我又唔系同佢有好多朋友嘅基础嘅时候咧，佢应承你就佢示好啦，佢唔应承你亦都为佢自己谂嘅。咁我唔会怪佢啦。第一，我又亦都唔会觉得自己唔开心嘅。咁所以我 OK 嘅，心理质素唔错嘅呢方面。咁咧讲到呢度咧，咁就梗系例牌咧，叫大家咧，喂，快啲 subscribe 下啦，因为咧我而家我九吹以嚟咧。六字头都未到七字啊！而家仲有几十个，咁麻烦你叫啲朋友帮手，即系唔系叫帮手啊，即系推介下9吹24或者你未 subscribe 嘅，麻烦你 subscribe 埋啦，好简单啫嘛，揿个 subscribe， 你又唔系益咗好多，但我又好感激你，谂下系咪？咁咧跟住就系咯，冇负能量。阿广 ，hello 你好。有冇嘉宾都得啦屌咁样几熟㗎喎咁样讲一讲呢个字真係 friend 晒。我哋留言唔一定差个啊绝对係喎唔绝对差个嘉宾喎咁你即係话啲嘉宾留啦係咪咁有啲嘉宾比较内敛啲即係可能因为有啲唔係太熟嘅朋友呢尤其是我夠胆死呢素未谋面嘅人都咁叫上嚟呢某程度呢佢哋係有啲保留嘅即係嚟到有咩都唔讲得啊咁样。咁其實女王呢佢都算係坦白佢對我都算係坦率㗎啦因為呢有啲人唔講得就講到明我唔講得㗎喎咁樣咁於是乎佢見我爺如佢話不如你講講下煮餸啦咁樣佢就索性唔嚟囉就係咁啦。啊 ,Alan Ho, 鍾意張 Sir 做嘉賓 实体好啊，咁我叫多啲嚟啊，要得闲先咁就。但系头先一位咧都冇厘定，阿 Water 咧都冇厘定咩为之高质素嘅嘉宾，不如大家可以踊跃下，讲下你意见，咩为之高质嘅嘉宾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好物好话题嚟嘅。Hill 四六波同意，互动呢度互动感重，好似一齐砌 LEGO 咁，系啊，呢、這个好开心噶。熊仔就话依家先至系狗吹精神，人人可以讲嘢，冇错。何铿啲几日都去咗韩国跑山，系啊，我听翻咧，何铿喺2010几年啊，定系1999几年啊，佢同个何良咧个节目嘅咩叫为人人服务啊，定唔知咩，即系张相生日歌改咗个 jingle 咧。咁我觉得何良都当咗系下巴。但系何铿咧就有灵觉，咁我觉得咧非常好听嘅嗰个节目都，咁咧我记得嗰阵时咧，阿何铿咧成日俾阿何良就何国良揶揄佢肥嘅，咁我成日话减肥，你讲咩讲咁耐都冇减到咁样，我但系而家阿何铿系成功咗，好 fit 喎而家真系，咁我都咧头先我喺合气道嗰个道场嗰度热身嘅时候咧。我对块镜咧，见到自己个胃腩同埋热身嘅时候咧，当压腿嘅时候咧，一扑一碌嗰个景象咧，就令到我呢十年咧，即系希望我由50岁至60岁呢十年咧，希望我成为一个钢筋，即系嗰啲咩嗰啲叫咩啊？钢条型嘅一个老坑咯。因为我觉得实在，我见到全场有10几个同学仔咧，都冇我一个咁论尽嘅，即系当压腿，即系。当只脚接埋嘅时候咧，我脚踭好痛啊，痛到咧唔能够平衡到啊，一扑一碌咁样。咁我师兄咧就循循善诱，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你慢慢适应，我都明嘅，明嘅。即系你唔系人都得嘅咁样。咁当然佢冇，即系对我好好啦。咁我对自己咧就真系，唉，唔可以唔做运动啊，真系。阿 Leo 又话女王同似咩同口官啊？同次官啲节目画面惨不忍睹，好在我已经放弃，系啦，佢哋又唔系好听人讲嘅望法啦。热狗挂住欢乐满光环，到为30000蚊屌柒碌卵而老而不哦 ，OK， 我都系知道咁多咗啦。不如我讲呢个话题之前咧，大家俾多啲资料我啊。嗱，我净系知道。佢为咗去资助唔资助30000蚊，而有人出恐吓信就俾咗溪钱佢，话咩狗主连30000蚊都俾唔起，穷捻狗主30000蚊都俾唔起。哇！我嗰阵时先知咧，乜你点解你个热血时报啊，要黄毓民俾30000蚊你赞助啊？喂，呢啲货金嗰啲钱啊，系你以为做乜究竟？我呢个我真系唔明咯，希望大家有热狗嘅朋友啦，最好。就通知声细佬，因为我真系睇唔晒佢哋啲嘢太多。阿 Vincent 话贪张同两位以前嘈过无限次交都冇事，估唔到因为今次估唔到最后因为一个另一个人肩反，哦唔紧要啦。咁有时最后一根稻草点都要存在噶嘛呢样嘢系咪？系啊，头先我未讲完咧，就我点解会觉得要做运动咧？因为觉得自己太论尽啦。即系同埋随时有猝死嘅风险啊！咁同埋咧，我发觉咧，我头先做完运动咧，我甚至乎对眼咧望啲嘢都好啲。即系头先个血气运行咗咧，因为头先咧我自告奋勇地咧，我系俾阿 Sense 示范点样拱个埋墙啊！即系用几个唔同嘅力嚟攻击我嘅时候咧，我啲咩感受要讲翻出嚟。咁有嘢咧，俾佢用一个哇一掌打埋张脊，砰声，可能啲肌肉量咧。或者肌肉的結實程度已經大不如前了，那我的防震的功能呢差了很多的時候呢，我震到個腦，因為我撞到跟住個頭撞埋喺隻度，嘩跟住我死了，我死頂裝作冇事，但其實我已經暈暈地和之後頭痛添。那是不是個腦同埋個頭骨之間碰撞咗腦震盪呢？我懷疑當時死了，如果再想嘔呢我就要舉手了。那但點知之後又冇返事。咁即係證明呢我好少個血氣運行得咁勁啦。咁同埋我哋呢淨係嗰下呢，因為其實嗰、那個 合氣道呢，合氣道嗰、那個即日本嘅門派呢，好講究禮儀啦，好講究尊師重道啦，同埋好講究自己即係嗰個自身嗰個形象嘅。咁所以呢，你坐都有個特別嘅方法啦，同埋嗰個坐跪半跪嘅坐法呢，嘩，我的腳腕痛到呢想飆眼水，但係要死頂喎。咁呢，我淨係嗰下呢坐完之後起返身都頭暈啦。真係連續幾次，係知道最尾俾阿師傅打完一掌之後呢，嗰下呢起身先嫌頭暈啦。即係證明呢，根本上我有好多血氣都唔能夠運行到應該運行嘅地方。咁所以呢，我頭先做完呢、這個俾人搭咗落地啊，俾人擁咗兩嘢啊，熱身啊之後呢，我睇啲字都快過平時。我平時呢見到一字頭暈眼花，頭暈腦脹。咁所以我覺得運動係非常之緊要。何亨放公眾假期㗎？係咩？唔知喎。咁我再問下先。Lee Water, Nana 都好啊。好啊，我真係強烈考慮叫埋 Nana 上嚟。阿亨爺仲有喺 RTHK 做節目添啊，咁勁啊。有默默松佩服。係喎，佢真係好有魄力啊。其实何亨呢就同我同一代嘅，佢同我年纪差唔多嘅。但眼见何亨啲体魄同埋魄力呢真係好过好多，咁所以我要急起直追先得啦。小明坐火车 ,hello, 同司机一起听緊喎。同司机呀、啊、边个叫司机呀、啊、人名定係唔知你讲乜喎。係喎，我睇唔记得赞啊，希素呢就係、是、小明坐火车屋企人啦。佢專登呢整咗一包貓糧呢係俾阿 Nana 嘅，因為佢知道 Nana 年紀老啦，又冇乜力啦，咁樣可能聽過咁講啦，咁真係好多謝佢嘅。但可惜呢 Nana 完全唔睺啊，即係聞都唔想聞啊，因為可能佢冇味精啦，同埋乾咗之後冇乜香味啦。咁但係我覺得咁鬼嘥嘅，咁於是就拍咗一條雞肉嘅絲啦，即係雞絲乾咗嘅，嘩，好食到不得了啊！即係我希望你授權俾我成包俾我拍晒，如果啲貓唔食嘅話好過嘥佢係咪先。因為呢其實啲雞肉乾咗原來係咁濃嘅，絕對好食過豬牛肉乾添，我覺得。咁用低溫嚟看佢啦，即係再抽乾啲水啦。嘩，非常好食㗎，簡直係如果大家飲雞湯呢，雞湯嗰啲雞嘅濃味呢就喺個條肉乾嗰度有啲味喎，幾好味呀。即係貓真係唔識嘢呀，即係我偷食貓糧原來係咁好食嘅，即係親手做，好有愛心，同埋真係好感激。竟然有人對阿 Nana 仲好過我對 Nana。多謝希素同埋小明。周斷燕網最後生女，而家嘅後生女，而家嘅女生係咁講自己嘢，自己講完一大輪之後覺得同你好好傾。咁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嘅，起碼我見到嗰個唔係先啦。阿 Jerry Cantona， 探長我鍾意你單拖多啲喎，因為互動大啲，同你單拖做節目風格教音又好少，勁鍾意。嗱，阿 Jerry 多謝你先啦，首先我都覺得呢方面係嘅，唔係話特別風趣幽默嗰啲好笑，即係覺得呢好多尤其是做開網台嘅嘉賓呢，佢好唔習慣要讀別人哋嗰啲嘢嘅，即係佢哋覺得屌使乜理佢哋講啲乜啦，屌嗰啲網撚咁樣，即係唔係話個個啊，即係俾我感覺咧，佢哋都唔明點解讀曬佢哋啲嘢。你自己做節目，你有自己嘅睇法噶嘛，俾人指點點，咁我仲使做嘅咁樣，即係有啲直頭 accept wording 啊呢、這個。咁我覺得可能佢有料到多啲啦，即係可能佢好單方面地要俾人知道佢講嘅嘢鏗鏘有力啦。咁但我又冇乜料到嘅，咁於是乎呢我就靠大家攝時間嚟令到個節目做得好嘅咁樣先至做得到嘅。咁我可能係咁樣都唔定啦，因為我又懶，我又唔睇書做功課，我背書又渣，我又唔可以將人哋啲書睇完之後當咗係自己嘢俾返你聽，咁咪焗住係咁囉。我只得感受嘅啫，即係我淨係得啲感受，我講返出我自己嘅感受出嚟，希望同你有啲唔同嘅時候，咁你大家有個 difference 咪可以即係當係參考，即係參考大家嗰個唔同嘅睇法囉。我覺得 反而 enjoy 咁样咯，真系。咁啊 ，Frankie Chow 咧就中意单拖，好啊，即系似乎中意我单拖嘅朋友都比较写出嚟咁样。啊 ，Jane， 花生台有乐小姐 B 哥，系咁单单打打佢啊，单打边个？花生台有乐小姐 B 哥，系咁单单打打佢，佢系边个？系咪我啊？即系 Jane， 我想你讲句讲清楚呢句系，即系我呢、這个可圈可点啊！花生台乐小姐单打打佢，即系话我忽单打佢，定系阿 Roger 啊？定唔知啊？唔知你讲乜啊？嘉宾同你要求差不多，我亦都唔知你讲乜。嘉宾同你的要求差不多 ，sorry 啊，真系突然间抽离咗。虽然唔想打落水饺，但系个心真系好痛快啊！椰汁少少仲有椰丝添，冇错啊，好好食噶。同埋咧，有时咧，好心急咧，要啜晒嗰啲味咧。剩翻条冰条，唔知道你笑未咧？即系咧人肉分离器，即系将个溶液里面咧嗰啲水以外嘅，同埋啲水分开咗，就系、是、喺个冰度啜晒出嚟，好爽。以前有只水叫 Cola， 咁 Cola 咪即系 Cola 咯。咁只不过屈臣氏咧就叫咁样叫，叫 Cola 啫。好似系哥啦个歌，就系唱歌个歌添啊。阿 What is Zero 又话咧，猫条仲有得卖，好似阿波罗出海咩？真系唔知道。孖条掌故谂起 Eddie Sir， 唔知佢嬲完探长未？我真系唔敢讲喎，嗱，我因为同佢讲个电话嘅，梗系冇嬲啦，我真系使惊佢，我梗系唔会因呢事嬲你啦，佢咁讲嘅。咁但好明显，我唔知咩原因，佢啲语气都同以前都有啲唔同，好难捉摸啊。其实佢都，咁我当然希望佢唔嬲我啦。其实关我鬼事咩嗰单嘢？咁当然有啲人就觉得我好。即系以为我有预谋地咧，㧬佢去俾人收辱，咁我再重申，我真系冇预谋，亦都唔知啊！大星公一个咁嘅人，当时阿 Alan Ho 话得参与好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灯尘要封咪，唔讲时事政治啦。佢唔讲咩？佢仲讲紧话嘛？唔紧要啦。Py Pang。成日听班从政者讲亲者痛仇者快乐个字，但其实我心谂你哋彼此之间系有亲，搵完人笨唔俾人发围，咪讲呢句咯，又唔一定系嘅，即系亲者杀快个亲者就唔系有亲咁解，即系话大家同阵营同埋同价值观。同睇法先叫亲，咁仇就即系话咧，其实仇我反而觉得唔贴切啊，亲都可以理解。其实嗰啲同你意见唔同嘅唔系仇啊嘛，你讲紧民建联就话啫，佢真系同我哋有仇噶嘛，因为民建联本身就系出卖香港人嘅福利，而自己攞一啲着数就自肥嘅，我绝对系冇诋毁佢嘅。如果有人觉得系咧，请你讲句，或者你可能未知啦。Hello， 威康车嘉宾阿鬼都唔错啊！竟然有人记得阿鬼，阿鬼好正啊！佢成日都周游列国啊！啱啱去完布拉格，哇，都几都好羡慕啲朋友噶。即系睇 Facebook 咧，已经睇到真系有人入胜噶，真系啲风景又靓到咧，同埋阿鬼接嗰啲 job 咧个 quality 咧好高噶，即系好过嗰啲好多噶，成日有得周围去啦，影靓女啦，哇 ，James Bond 咁啊，大佬！阿广就话讲起士多啊，有一日见到士多老细去超市，一盘盘想买翻佢嘅时候，就知道士多已经出黄昏啦。冇错啊，因为超市买仲平过喺代理度攞嘅。其实代理咗黄昏系真啊，即系以前有好多粮油嘅代理咧，就代理士多卖嘅嘢嘅，嗰啲一早已经冇晒啦。因为超市攞货嗰个价钱仲平，反而士多咧都系贪一个叫做方便啊。原因就是超市唔系咩区都有，超市系经过精密嘅计算，知道嗰度有几多人口，先至喺嗰度开超市嘅。但系士多就唔同啦，士多有时候真系方便街坊，方便小众。可能一间士多只系对500个客人，但系超级市场，如果你嗰个小区，你嗰个辐射范围得500个，系绝对唔会开咯。咁所以咧， 我更正咧就系、是原本士多要攞货嗰啲中介咧，就真系已经末日咗啦。阿灯神唔系第一次讲时事，七月尾再睇下系咪真，亦都冇嘥气啦呢啲。我觉得呢啲人咁有钱咧，都要听啲再俾佢有钱嘅人指指点点咧。我觉得呢啲系属于冇尊严，所以我系睇唔起呢啲人。其实啦、啊，阿 Jang 话，其实你同西良做节目好听啊。徐少话转数跟唔上，咁我唔知啊，一次都未听过。阿俊介话会唔会考虑出旅游片啊，或者户外直播，梗系有啦。但问题就系、是、都未有机会出游。即系其实嗰阵时我同女王出去台湾同埋泰国都拍过一啲，泰国就真系好唔好彩，去到个人又晕咗，即系出咗事，个相机都坏埋，嗰次真系撞邪。咁佢台湾嗰次咧，嗰条片我都几满意噶，但系佢话佢自己个样好残，即系因为一个女人咧可以因为咁样咧将成件事就拖垮咗，因为唔出得街呢条片。咁我有一次帮佢拍煮嘢食啦，咁煮一个意粉啦，成个过程冇对白嘅，因为块面生粒疮，咁跟住又唔建议出街咁样，咁算啦呢啲过去，即系原本会有好多合作嘅，但系一一都咁样停晒咁样，嘥咗。合气道应该会好痛啊，系啊，我学咗搭落地啦，已经第一下。拍唔切隻冚到个头添。啊，刘炳良合气道最紧要关节啊，系冇错啊。合味道我就识，系啊，梗系啦。近来都食过咖喱。萧生应该系真嘅，佢个仔生意都要顾及假，系嘥气啦。咁你唔好跟阿口响啊，扑你个街。探长买航拍机，谂住去边度试飞啊，拍片啊。我谂住咧就会去将军澳啦。或者去海边啦，海边即係可能係西九海旁啦，或者係会喺西湾河啦嗰、那个海旁啦，即係加坑湾附近都想试试飞。咦，头先阿师兄 send 一张相俾我喎，我搭緊阿高大师兄喎，个样谷埋抛腮。thank you 啊志刚，好彩唔係影我俾人搭啫，俾人搭真係扭曲晒面型都几好笑。Thank you， 俾大家睇下先，几有霸气。呢、這个师兄神六尺俾我咁样打法，探长买航拍讲咗啦，徐少话其实系自己揾藉口饮酒啫，咩啊？哦，唔知唔知讲乜。阿、Jerry Mark 就 cut 咗自己嗰、那个，可能嗰个话题已经转晒啦。徐少话呢条交人嘅交论，听到都嬲。我净系知道十壮士定十死士嘅啫，即系唔知死咗去边嗰啲啦。唔紧要啦，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系大家原谅佢哋啦，即系起码佢都冲动过啊，热情过啊，而家都仲够胆做呢啲节目，其实都唔简单。系啦 ，L 不休话惯性脱教真系好辛苦。我就由脱教脱到咧，有一排系发梦或者瞓个床瞓到好边咧，只手离开咗个床跌咗落，我都就扎醒啊，惊到。你谂下嗰个痛楚系几严重啊！诶，有人报道，阿张志成话讲下狗主分裂再分裂啦，冇错，都系想讲呢样嘢。Reggie 先个 Kelvin 话徐少话唔识走又要讲，咁你识得比人多，你而家觉得佢唔识啦。咁当唔比你识得多嗰啲人，咪好听咯，觉得使咁解啫。咁即系正如我成日都讲啲乐坛嗰啲嘢，因为我曾经做过幕后，咁但系有好多人就 challenge 我。即系你葡萄啫嘛，你做唔到嗰啲位，你又梗系讲人哋啦咁样。anyway 啦，你点讲得啦，冇所谓嘅。即系或者我想分享嘅吓，即系你觉得我得罪咗你中意嗰啲人咧，咁呢样嘢即系拳头有相撞系嘛，咁冇计啦。仲有灯神十六年立法会选举前话 即系16年立法会选举前唔再讲政治同选举，咪又系出尔反尔？屌你听佢都嘥气啦！呢啲人咁人格都欠奉，我觉得。屌你仲觉得佢系啲咩神咁样，真系好多戇鸠嘅，真系完全系。女王自己个节目都唔上，经常诈病，有时心情唔好，集中唔到，咁都唔做节目都正常嘅，有个事。即系一旦一个女士觉得佢自己好靓，平时咩人要多人哋就佢嘅时候，咁当然佢自己唔做唔开心，就可以唔使负呢个责任，人哋都会原谅佢。当长期系冇压力嘅时候，一个人就好容易变到，即系自己想做乜都系啱，人哋做咩对自己唔好都系错嘅情况噶啦。呢、这个绝对谅解佢嘅。咁只不过唔谅解佢侧边嘅朋友，所谓朋友点解当佢做到好错，或者当佢个问题出喺身上嘅时候都唔敢出声？我觉得呢啲人先系最大问题。我反而Lee Patrick 话其实可以请网友嚟做加班，职场狗吹，我都有呼吁啊，但系冇人，得一个Nancy 上嚟啫嘛，其他都冇人报名。我有真普选，我有真普选，点解今日唔读嘢呢？佢又唔留言，只系留个句号嘅。喂，多谢你听紧先。何家杰话女王仲边有面啊？又唔系嘅，都唔使有面噶，面系人哋俾嘅啫嘛。Kenny Kwan 探长咁多女嘉宾，最深刻印象就好耐之前有个欧女个女权分子吓、啊，有啲咁嘅事。咩叫做以前零个女啊？以前嗰个女权分子，乜我有请个女权分子上咩？女权分子系咩咧？女权分子系惨啦，被无非也真系好痕啊！唔睇就剪唔切添 ，sorry。女权分子有冇人睇一提我啊？完全唔记得啊！张家辉都系甩教先至赢啊！哦。做佢咁做啦，不过可能系都唔奇嘅。哇，真系痛到呕血噶、哦！即系如果你好想赢，即系其实已经违用个意志力嚟违反咗人性噶啦。即系你个意志力能够忍痛甩教嚟达成一个目的咧，即系如果你有咁嘅能力咧，你真系好强啊 ！Hello Hong Kong Show， 我真系好想知道你讲乜啊！可惜又 delete 咗啦，我未见过你个名字。又未见过你个即系喺度发言，但竟然你自己 cut 咗自己个留言啦，真系太可惜啦！秋天烟就唯一顶唔顺 Jack 做加班，听足大半个钟，句句都系咪后讲，听到火都嚟。咁我谂你又唔系净系唯一嘅，都有好多人都系咁讲嘅，真系好可惜啦，系咪先？即系你上得嚟，任你讲乜噶啦，你又话咪后先讲，但系咪我都冇讲喎。冇讲全部啦，有讲啲啦。阿 Jan 就话减肥 30% 运动 ,70% 注意飲食。Alan Chum 话可以等下删咗出面嗰、那个嗰版先。唔使删咁多 bandwidth 个流量。係啊，所以呢样嘢对我嚟讲都係个大挑战嚟嘅。可以喺狗吹中令大家有 brainstorm 嘅效果。就开心啊，系啊，冇错啊，人都欠缺呢样嘢啊，即系大家有份参与去谂一啲嘢咧，即系觉得妙想天开，谂啲不着边际嘅嘢都好开心嘅，即系呢啲就似我细个同啲中学同学或者小学同学去海滩或者上附近嘅山头嗰度倾偈咁咯。不过而家个 form 又唔同咗，就唔系用实体啊。有冇嘉宾都有可能有呢个效果？系咯，冇错。Wen Long Chow 即系钟云龙系嘛？点解探长每次叫大家订阅都弹下红色出嚟？我冇啊，闪啲大家当有件事啲啫。同埋嗰饼嘢实在遮咗我成半个人，咁点可以唔弹下啫？Travis Hello Travis Sam， 大香港早晨，一个节目3万蚊。唔系个成个台， 哇，一个节目30,000啊！佢点解有人哋养佢嘅台咧？我又唔明喎，呢个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劲、哦，真唔系讲少、哦，老凤嘅咩？系咪老凤嘅咧？Alan 问我有冇定期验身，我上一次验身都系2008年啦，真系好耐啦，九年冇验过身啦，系、哦、都差唔多啦，又要。我都系听菲律宾监察院咋，费事益佢哋啲 click rate 啊！哦，明白。呢个系司堂讲嘅，何家杰就话，我就系觉得其实唔太关钱事啊，钱只系导火线。选举已经听到佢哋有意语，选举失败就更加利穷则散啦。嗱，其实咧，我都即系，既然大家不停咁讲佢咧，我都要讲下啦。因为咧，我见到呢个消息咧，就系因为我见到 Facebook 咧开始有人讲，即系又未到洗版，即系零星有人讲啦。咁所以咧，我先至留意到呢件事。而我咧，亦都咧，即系见到最震撼嘅一句咧，我录低咗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就系、是、呢、這个。 你真系解释清楚啲嘛，黄杨达，屌你老母真系！ 哇，好严重啊嘛，咁样系咪先？即系出嚟解释一下啊！咁原因咧就系、是、咧，我跟住于是乎咧，我听即系我听咗一阵咧，就系、是、咧主要咧就系、是、因为冇资助30,000，即系嗱，我就想知道究竟系咪真系要老凤资助三万蚊？咁一冇30,000，点解？既然黄毓民唔相信呢啲系黄仁达做，因为唔会做啲咁蠢嘅嘢，亦都唔系国师做，国师又唔会做啲咁蠢嘅嘢。但系啲僆做咗，你就要教人，要拱人出嚟。咁但系我记得嗰阵时咩萧王子嘅时候咧，佢就喺度啊，萧若元咧就喺度讲黄仁达喺度乱咁发啲消息或者中伤或者抹黑人力。咁黄毓民当时就话咧，啲僆我点睇得住啊？你叫我睇住佢。咁你咪自己劈佢啦咁样，即系我唔明点解呢啲双重标准咧？即系你读咁多书咁有名望，都会同样犯错呢啲嘢嘅。即系我觉得，殊途同归啊！即系嗰自私捻咧，就每次做亲啲嘢，人哋又得，唔系自己又得，人哋做又唔得嘅。咁似叫人教人，点解教人啊？啲僆我点揿得住啊？啲僆中意恐吓你咪恐吓你咯，吹啊咁样。咁我就唔明佢点，即系有好多人咧。个 comments 都好中肯嘅，见到即系 Facebook 有个节目，直头喺个节目度留言咧，仲话嗰啲人嗰僆咁反骨，系边个教出嚟嘅先？佢话跟边个大嘅先，跟咩人大嘅，咪学翻识嗰啲套路咯。咁我都唔明点解你个人咁大，年纪又咁大，你都睇唔穿呢啲嘅咩？历史几郎都有，你都识咯。历史咩在笑，你又识咯。即系你睇通晒中国人系点噶啦。咁我唔明白你点解仲有呢个疑问㗎喎，即係我觉得呢啲人咪输唔得囉，即係自己咁样对人又得，人哋咁对你喺度呢个老母咁样，唉，呢啲咪品囉。阿浩浩何家杰话啊讲咗，阿 Otto 就话练返跳舞做运动啦，九吹时又话可以跳两嘢。等我哋精神一下，跳咩先？跳两嘢，跳肚皮舞你睇就得。即系而家得一个空间可以喐到嘅啫呢度。咁我其实我都有谂过跳嗰啲扮机械人嗰啲噶，我好醉心呢种表演艺术噶，因为咧你个人能够 isolate 同埋能够 lock 住啲关节咧，我觉得系好精彩嘅呢啲嗰啲舞。我最鬼憎嗰啲跳 hip hop 嗰啲嘅，懒叻咁样，同埋 dance 跳亲嗰啲我都憎。同埋咧，所有嘅老土怪咧，想将一件好老土嘅嘢变成一个好有型嘅，好佢哋认为老土怪认为贴近时代咧，就系 hip hop， 就系 rap， 就系整埋啲核突手势，又或者。淨係喺度悠咁樣囉。即係你眼見到呢，無論工聯會，無論公民黨，無論保險公司， 无论如果投资嗰啲公司咧，嗰啲 annual dinner 咧，或者拍嗰啲片咧，都系 yo yo yo， 即系就觉得自己咧系好追上时代嘅，即系我觉得多到唔少啦，大佬嗰啲 The Get Down 嗰啲戏咧，即系啲人点会有兴趣睇啊？咁鬼老土，但系 The Get Down 又唔同啊嘛，即系得苏伦有同我有共鸣，真系阴公，我疯狂咁样推介，连 Season 2都做完啦，但系都系得阿苏伦一个睇。冇计啦，即系品味嘅嘢系嘛？啊，谢伟康就话女王对星冇要求，次次见到佢同埋个电视俾面嗰个就系次官。嗱、啊，希望你唔好将阿次官个次字写个厕所个次，即系我觉得你唔中意一件事，你又唔应该将阿刘天赐系咁样揶揄嘅，用呢个方法去诋毁佢嘅。我唔认同啊！呢、這个好 star 咩？好 star war， 但啲声系真系超烂、超 high 添，听唔落去。咁啊，其实你可以同佢反映下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做朋友好，做听众好，即系你唔好理啱唔啱听啦。我谂你净系话佢啲声唔好咧，我谂佢唔会 ban 你啩。即系一个友善嘅温馨嘅提示，系咪？小明笑到咳，点解啊？可唔可以注解？金英做咩无端端私信咧？唔知点解无端端俾条片我睇咧？不过金英就应该唔会听人哋啲节目嘅，以我所知，因为咧佢好自我噶嘛。人哋啲节目我做咩要听啫？我做咩要做 fans 啫？即系嗱，点解我会咁样讲呢？因为我觉得听众同 fans 又唔同嘅，即系我都唔希望有 fans 嘅，我希望即系我当一个虚拟嘅朋友，同 fans 有啲距离。fans 都系中意接受单向人哋噏乜做咩你都中意先叫 fans。即系我觉得互动，我即系想要呢、這个咁嘅关系咧，就好过我好似喺人哋嘅 focus 嘅里面，我觉得好唔自在同埋好有压力嘅，咁所以我。所以但金英就唔同啦，金英就唔听人哋嘅节目咧，原因咧就系唔想做人哋 fans 啊，失咗霸气咁解。咁但我都会听人节目嘅，我都好少听嘅金英嘅。其实我都唔知听金英嘅时候，我有个特别嘅感觉嘅，一路听佢讲系咪啊，啱唔啱啊咁样。其实讲到呢度咧，我注意咗去问人啱唔啱啊，系唔系啊咁样。但我就唔记得咗佢之前讲过乜噶咯，咁所以我觉得有少少嘥时间。即系纯粹系个人问题啊！我都建议大家都听下今年讲乜。靓女小妹妹系小明，小明坐波车系小明坐哦咁嘅原来。咁但系呢度好似冇一个叫小明喺度留个言，我净系见到小明坐火车啫。点解你又知嘅？苏伦，好嘢啊！探长依家读紧嘅留言好早嘅时段，因为我读得慢啊嘛，即系探长嘅风格，可能读快啲啦。说狗吹冇休息，立即上去厕所都难。哦，咁样咁咪拎埋去厕所咯，咁唔紧要嘅。S K 唔知无端端又删咗自己嘅留言啦，可能我太慢啦。好，读快啲。我而家见话探长做节目风格都几轻松，冇错，大家轻松都好啊，都得，我中意大家都中意大家轻松嘅，净系赞人哋送猫粮好好食。呢段其实好笑，点解咧？呢啲近乎蜡笔小新嘅情节，探长苦无其事讲出嚟啦，讲出嚟啦！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我再捞一次先。净系赞人哋送猫粮好好食，呢段其实好笑，点解咧？蜡笔小新嘅情节系点嘅咧？冇印象喎，我真系多谢你啊！阿玉龙你迟咗唔紧要啦，冇乜。特别潜词嘅 ，Hello HKT Lee， 第一次听探长嘅节目系 DBC 嘅时候，秉陈换人抄袭，唔知依家对佢有冇改观？点解会有改观呢？我唉，唔好讲，总之冇啦。讲又讲，喺六十年代尾，唯一俾皇家警察正式引入自卫队嘅教材就系《合气道》，冇错啦。头先咧。阿声声问我哋，咁你因为今日系体验班嘅关系咧，因为大家都系 即係新接觸嘅，咁佢講完一輪，究竟佢個門派係有咩特別啦，咩特色，同埋究竟合氣道係咩回事嘅時候咧，跟住大家仲有冇嘢問啊？咁樣通常呢啲都係得我舉手嘅啫。咁我話究竟點樣破警察撳人哋穴位嗰一招啊？咁樣咁咧，隔離有個師兄咧，我相信佢係警察嚟嘅。佢話警察係唔會撳人穴位嘅。咁我就話唔係喎，雨傘嘅時候睇電視都見到兜口兜面就揸人哋個穴位就擰埋，即係甚至乎嗰啲新界收地啊，或者嗰啲嗰幾條村唔記得咗叫咩名，突然間嗰啲警察都係咁樣㗎啦，甚至乎有啲扮係保安公司嘅，一睇就知係警察嘅，又話浮腰又成，又捏穴位又成。咁佢唔認，咁唔通我逼佢認咩？咁跟住呢阿 Sensei 就話你出嚟啊，我示範下咩叫做捏穴位。咁跟住叫我第一手兜嘢捏落呢度，嘩痛搵到仆街，痛到鬼落地下咁樣。咁但佢都冇答到我問題，即係只不過呢 suppose 呢我問呢個問題呢只不過係禮貌嘅啫，啊點會仆街真係問喎，咁就出嚟俾啲顏色你睇啦咁樣。咁大家啲氣氛都幾好啊，因為有條友出嚟俾人咁樣遊論完，試下原來係點樣混合鏈穴位加埋點樣摔你落地，咁都幾好玩嘅，即係我都幾開心㗎，即係上呢個堂都即係個感受都好唔錯。咁呢之後呢佢就話自從香港解放咗之後呢，以我所知呢合氣道就冇教佢哋啦，咁可能公安有教佢哋捏穴位都唔定咁樣，咁佢都幾幽默嘅啊，聲色唔係花花唔係係花唔係即係唔係花呢位係朋友嘅名嚟㗎，唔係蘇黎麥西灣河公園都好多人玩航拍㗎，係喎咁可以來試下喎。唔係花呢，真心感覺到你同女王所謂拍檔係你單方面以為係合作，對方只係用得唔好嘥啊，咁我真係突破咗個盲腸喎，咁我可以嘥少時間諗下你講嘅嘢係咪，我即係我相情願先，咁係咪定係你一個睇到係咁嘅，因為大家都見到都係咁而冇出聲，因為驚 hurt 到我，咁我呢個人面皮好厚嘅，咁我好希望大家都好似唔係化咁樣讲出你即系点样睇法呢样嘢，我就好开心噶啦。咁咧，low cap 1999国际突发，纽约时代广场有车冲上行路，哇咁扑街，屌一死十伤添啊！系咪恐怖袭击先？应该都系噶啦，因为以我所知咧，我都去过现场嘅，嗰度好难有一架车冲行撞得死人嘅，因为嗰度好塞车下嘅，同埋嗰度人多车多咧，揸车嗰啲人咧都好 alert 嘅。咁我曾經都揸個車喺嗰度撞死十幾人，係 GTA 4嘅時候，就喺時代廣場嗰個路口呢有個垃圾，即係嗰啲嗰啲垃圾斗，即係個斗勾走嗰啲裝修用的垃圾呢，就有個斜台嘅，我就喺嗰度衝行飛上嗰個斜台度，就跌落撞返死人就試過，但係竟然嗰、那個係 GTA 迷呀，亦話係穆斯林嗰啲信徒呢，即係 ISIS 呢，我真係遲啲即係有進一步消息請你通知啦。不如航拍網聚呀，係咪好多人玩航拍㗎呢度，我都想知。假若係嘅話請你私信我，或者喺度講聲喎，我真係好想喎，因為 我下個月先至買到，因為呢排有少少手緊，因為未有客出到錢俾我，咁所以呢我留返錢嚟生活。你揾 DAV 女上嚟啊，我都想揾佢俾佢揾先得㗎，未高質素嘅嘉賓囉，你真係講得意啊，你介紹俾我笨。因為 AV 女有經理人㗎，好大支嘢㗎。Winnie Pooh, hello。咦 ,Winnie Pooh 係咪我認識㗎？唔知啊，睇個相睇唔到。呢、這個直播係講咩㗎？咁睇嚟都新嚟㗎啦。咁顧名思義就叫狗吹廿四啦，咁嗰排咩時事發生啊，甚至乎咩大家有啲關心，或者我自己興趣上有啲觀察到個社會有啲咩問題呢，先有特定嘅話題嘅，如果唔係呢就唔會有啲咩特定話題嘅， 咁如果你觉得啊冇乜料到喎，咁就想讲乜嘅话咧，咁希望你继续慢慢细味下我哋之间同啲听众有啲咩互动啦。如果唔系咧，你可以试下转第二个台啦，因为咧 YouTube 净系 live 啊，同时间我谂全球起码有1000个，咁所以咧香港而家咧就唔愁冇嘢听嘅，但系啱唔啱听嘅另外一回事。咁希望你中意啦 ，Winnie。呢个咩？咩 agens 系咩意思啊？定我唔识读啊？呢个叫 agens 啊？定系想个 agnes 啦？我唔知哦。哦 ，agnes 系嘛 ？agnes 女权分子咩 ？priscilla 系咪啊？咪想讲嗰个啊 ？priscilla 系都几女权噶、哦。咁有咩问题啊？你想我请佢啦 ？priscilla 都有个问题咧，佢对住我咪有少害羞啊？定系唔想贡献俾我啦？定系喺第二个节目？上我第二个节目可能会讲多啲嘢啦，咁硬有少少老鉴咁，我觉得佢唔知系咪我嘅问题咧。咁咧阿 Lam Frill 咧就话嘉宾阿 Jack and 铲头 OK， 啱啱先有人话 Jack 唔 OK， 但系就顶唔顺 Ruby， 咁啊即系人言人殊啦，即系有啲人就好顶得顺 Ruby 嘅，因为又女高层，又见多，又见识又广博嗰样。咁样又知识分子啦，又系事业有成啦，咁样咁，但依然有人都唔鍾意佢嘅。而家假日跑8K楼，感觉都健康咗啊！真恭喜你啊！其实跑啊唔好跑得，因为膝头哥呢撞击得太多会好痛。有冇 AV 男角啊？香港我都拍过 AV 嘅，嗰、那个男角呢我试过再搵过佢嘅，其实。但系个电话已经冇人接听，即系冇人使用啦，就越 cut 咗张卡啦。咁嗰个男角咧，佢平时正职咧就喺酒店里面咧做撒面啊，切牛扒嗰个人嚟嘅。喺我记得佢嗰只好似喺沙田富豪酒店嘅，但系我而家搵唔到佢啊。哇，佢好劲啊！佢一路下真系唔讲得少，吓对女鸡飞狗走啊，真系花容失色可以话。小事老宝。要是老宝话时话监制把声都好听，好入咪嘅监制把声，唔系讲笑啊。因为咧，有时同喺街咧，有时见到啲耻笑对象咧，佢好细声耻笑，但系嗰度有听到晒。探长过往啲嘉宾大致都好高质，除咗大声夹恶嗰个，全部都听得舒适，笑得招积，纹身姐姐仲好养眼添。咁大声夹恶嗰个咧？当然佢都好有料啦，好高质啦，咁但只不过大声夹恶咋嘛，你唔可以话冇料嘅，因为佢都好多粉丝㗎啦。讲大声夹恶呢就都不讳言啦，就係Gordon Poon 啦。咁我见到 Gordon Poon 呢，自从 delete 咗我嗰两集之后呢，佢都停咗一排先做节目，我又唔明点解啦。但係呢佢都係我个射程范围啦，因为好耐之前呢我都曾经讲过呢，当一个人脱离咗网台之后呢，想自己搞 live 呢，我眼见呢係得我一个咁厚面皮都继续做㗎啫。原因就係呢，譬如你喺网台有10000个 view 啦，你自己出嚟真係分分钟得返1000个或者几百个。咁我到而家都冇，即係呢个现象都系冇变嘅。咁啊，金英自己都有喺 Facebook 度做 live 嘅，咁啊，大声公就更加有啦。咁兼夹佢有班好嘅听众，就帮佢推晒咪，帮佢做晒片头，咁亦都支持佢，我都戥佢高兴有啲咁嘅 fans 啦。咁上次咧，我上去做嘉宾嗰集咧，即系俾人 cut 咗嗰集咧，我见到佢嗰啲嘉宾咧个表现咧，真系好 support 佢嘅。即系如果调翻转我咧，我就唔知有冇我啲嘉宾，唔系我啲，唔系 ，sorry。我重新讲过，即系我上次上去做嘉宾嘅时候咧，帮佢推咪嗰几个朋友咧，同埋提供地方俾佢嗰个朋友咧，如无意外咧，我冇估错咧，都系佢听众嚟嘅。咁佢嗰日咧就同我讨论或者辩论嘅时候咧，当我讲嘅时候咧，佢哋就咁样嘅，有少 O 嘴嘅，即系唔认同我讲嘅。但系当大声公疑似。讲嘅说话冚过或者 KO 我嘅时候咧，嗰啲个都咁样嘅，咁好明显咧就系表现咧，即系其实佢有啲人咁样支持佢， 即係佢嘅質素喺嗰啲人心目中係當然相當高啦。現場嘅係咁啦，甚至乎現場有人留言咧，都係喺度覺得我冇料到又要死拗咁樣。咁即係調翻轉嘅，咁當然客觀嚟講咧，佢都唔算係冇質素咯。即係我想講呢樣嘢啫。咁我覺得阿文新姐姐咧好養眼，當然養眼啦。如果佢著翻平時佢擺喺 Facebook 上嗰啲衫上嚟咧，我諗就一定係過萬啦個 hit rate。因為即晚已經人咁講啦，哇嚇靚女過萬都似咁樣，咁我就同佢我答咗句冇你哋嘅 share 出去又點會過萬啊？點解都係仲未有人 share 嘅喎？即係自己睇咗算咁獨食嘅喎，咁 share 俾朋友睇起碼。都有朋友知道呢，哇，有一个除了靚女又懂跳舞仲懂得紋身的女仔，是不是很值得 share 给大家先？但是有没有人 share 的，我看到不自私的。小小老婆说呢，之前试过在现场提倡这种效果挺好。你说监制嘛，没错啊，监制呢他看东西快很多的，就是眼睛素的，就是 side reading 是很厉害的。咁佢成日提我抢嘅，因为我睇嘢慢嘅时候呢，我就未必掌握到咁大量嘅资讯嘅。例如黄毓民呢单嘢我就淨係睇到少少嘢啫，我都讲晒出嚟㗎啦。咁留返俾大家提一提我啦。今日啊呢集毓民踩场仲精彩。开行 turbo, 屌陈云同梁达，哇正喎、啊！大家记住俾多啲 hit rate 佢，俾多啲 like 佢，真系要，真系呢啲冲起下啊嘛，大佬咁耐都冇人提佢咯，佢唔搞啲咁嘅大龙凤出嚟，边人继续听佢个台系咪先？咁而家咧就各自揾翻，即系觉得人性就真系好残酷嘅，即系个船就嚟沉咧，都大家想攞埋人哋嗰啲支持者去自己嗰度，咁由得人哋沉。就同當時嗰個聯盟呢已經好似唔記得咗咁啦。同埋黃毓民呢佢最強嘅一個地方呢就係、是、你每次見到佢發脾氣鬧人或者去無端端即係歷屆靈童嗰、那個靈童都俾佢屌走嘅時候嗰、那個理由呢係好牽強同好單薄係根本就唔導致到鬧交同反面嘅。咁今次大家可以再引證下我講嘅嘢啱唔啱啦。佢今日同呢兩家人反面就為咗啲咩呢就為咗啲僆寫空壓信我覺得呢係絕對嚴重過以前話廢土想謀朝散位嗰個歷史嘅因為當時廢土根本就係社民聯嘅主席咩邊個存在咩叫謀朝散位即係佢自己覺得自己係皇帝啦好明顯咁當時同盧偉樂反面就係話佢好话卢伟乐质疑佢嗰个单位嗰、那个业主嗰条数唔知收佢几多钱唔知个租几多钱唔清唔楚。咁就反面喎。咁呢啲係好唔站住脚嘅。但今次呢係同刑事有关嘅我就觉得今次认真咗少少。而据我观察呢以前黄毓民发脾气呢佢个头系唔会红晒嘅今面。佢系收放自如嘅。佢係扮演緊發脾氣狂鬧完之後仲笑兩句即係仲可以即刻收返嘅。但今次呢我真係見到佢成個面通紅晒大家可以比較下即係唔係惡交惡嘅。咁所以呢大家觀察下啦我其實我就唔係真係好信佢哋真係鬧交囉佢有個 agenda, 唔知想點。因為呢我覺得某程度呢我唱反調嘅篇幅呢就喺呢度。我觉得其实呢三家人呢即係呢三个组织呢包括城邦派黄毓民个 MyRadio, 係咪 MyRadio, 係呀同埋热血时报呢三派呢三帮人嘅友好呢即係佢哋 suppose, 立法会选举失败咗之后佢哋喺社会上呢个影响力呢就大不如前啦。咁背后出钱嗰啲人呢就边度会用一啲冇影响力嘅马㗎或者嘅工具㗎咁应该呢佢哋嗰一刻呢就已经瓦解㗎啦。但佢哋因为佢哋友情嘅关系呢就至到而家先开始闹交。即係嗰个黄毓民呢真係好重情重义。原因就係由选举之后 咁多月之后先至揾啲嘢出嚟闹，即系佢哋呢几个月点样挨嘅咧？究竟即系，我觉得呢个非常难得嘅，即系我唔系曲线啊，即系我系觉得比我想象中咧，佢哋已经忍到手、忍到口，直头系包容添啊！即系到到而家揾个理由解散，对之前嗰啲货金、货个金俾佢哋嘅人有交代啦。对佢哋互相闹交散咗呢、这个落台阶呢就好过俾人哋觉得佢屌人哋收咗人钱人哋唔俾钱就梗係要走啦咪自动解散囉即係如果咁样呢就好俾人讲中啦。咁但係因为闹交而分开呢喂合情合理喎、哦、因为你又出恐吓信喎、哦、又剩喎咁唔通我唔同你反面呀、啊、又唔交人咁点算呀咁于是乎呢我觉得呢个咪大团圆结局囉。咁所以呢我喺度真系要赞下黄文咧，真系重情重义啊！呢几个月里面，嗱阿 Bat 三九五咧就不如请监制做嘉宾，监制系监制啦，加咩宾啫？唔使期待啦，因为咧监制绝对唔会上镜嘅，咁所以咧大家死一条心啦。阿 Jason 咧 ，Jason Pan 咧就话：如果黄仁达继续唔回应，根本就冇花生食。唉，好闲啫，呢啲小菜一碟。探长几时上无奇不有啊？嗱，因为咧我上次应承咗阿 Gary 之后咧，我都有两次同佢倾过电话嘅，但系佢似乎好忙，因为咧忙佢嘅网聚啦，同埋咧佢喺节目度啊话会揾啲嘉宾上嚟俾大家见啊，但佢都冇揾我嘅，即系我无谓好厚面皮咁样，喂，乜我唔系嘉宾咩？咁样即系我未去到呢个层次啊，咁我就。即系嗱，我喺度讲啊，唔系想佢揾我啊，即系佢想揾就揾咗，唔想揾就大家唔好逼佢。咁即系佢唔觉得我系佢熟悉嘅嘉宾，定唔知有咩理由啦。咁唔紧要，即系我同佢系冇所谓嘅，真系。咁咧，我有两次同佢倾过电话，都冇听佢有要求我上一个节目，又或者我送上门，即系我又唔怕，我唔怕攞嘅。咁佢都唔约我时间咧。就即係證明佢應該幾忙，無論在公在私都應該忙啦。咁所以呢就冇提起話上去做錄音嗰啲嘢嘅。咁等佢搞掂曬嘢，咁我就會自動自然就會即係等佢揾我，隨時都 ready 嘅。因為我而家比較得閒嘅。咁反而呢蠍子王呢我就可以快啲揾佢嘅。因為蠍子王都忙完啦。咁趁我未接到啲新 job 之前呢就都可以去做多啲嘉宾嘅。咁但係呢今日就接到一單嘢呢就帮某个政团啊佢唔算係政团某个团体就拍 MV 嘅。咁十话都未一撇嘅。咁我星期一先上去开会。咁呢單就其中一單都唔算係 job 啊其实即係一半一半买半送嗰种啦。因为我对某啲我好鍾意嘅团体呢我係特别友好嘅。甚至乎个 job 2000蚊我都试过但是我又好认真咁做咁样。咁我觉得即係你有能力嘅就帮下你认为喺社会度有意义嘅团体我觉得係一件好开心嘅嘢嚟嘅。咁同阿周老板都有少少关联嘅呢单嘢。咁何家杰呢就话黄仁达呢份人就边度有着数就去边度㗎啦。咁仲使问嘅呢啲人。日口开口埋口讲蝗虫又剩。但又自己又搞嗰啲婚姻介绍所专系介绍大老妹俾香港男仔。即係呢啲人真係好恐怖啊。即係好彩呢而家嘅市面呢真係好明显见到年轻人呢係少个白框眼镜我几开心。因为白框眼镜本身就冇咩事嘅。但係嗰啲人蠢到呢即係模仿人哋佢戴白框眼镜嗰啲呢唉真係唔知点好彩佢唔係我听众嘅真係。因为真係收家。但我亦都系唔系抗拒嗰啲以前戴白框眼镜嘅朋友走嚟踩场，我亦都无人欢迎嘅。只不过我觉得，你改过自身啦，即系你唔好再做啲蠢嘢啦。即系好不幸咧，我有啲同辈或者旧同事都系咁样阴功嘅，真系。阿笔就话，又或者揾 Priscilla Black Tile， 唔好唔系嗰个叫 Black Tile， 唔系叫 Black Tile。咩 Black Ties 係咪有個新朵我又唔肯定喎。和 同隨心上嚟三娘教子啊！哇，你真係你冇話法啦！同時揾幾個上嚟，你都傻噶，佢哋又唔識喎，咁好尷尬噶嘛？可能我就真係冇勇氣一次揾幾個嘉賓啦。我一對一我已經覺得好吃力嘅，有時有啲女士咧，講嘢比較唔係咁開放咧，騎住騎住啊，有啲老鑑嗰啲咧，我係最嘥力嘅。反而有啲女仔好麻甩嘅，即係哇開有神野貓呢，我好鍾意同佢做節目嘅。因為神野貓嘅人呢好自在嘅，鍾意講乜就講乜，亦都唔使我引導佢都咩都講嘅。我比較鍾意呢啲個性嘅女仔。即係唔係嗰啲唔鍾意，我鍾意第二樣啲可能。睇下話 ,Facebook page Joy 的葵涌團隊有段社區流浪貓展嘅片，探長睇下你有冇教出嚟嘅風格。咦好喎、啊。我睇下先，你可唔可以畀條 link 我啊，或者我自己搵都得啦 ,thank you。係我唔知道，因為呢我教咁多堂呢，其實係佢哋嗰班嗰啲朋友仔呢就好似冇咁聽我點囉。因為我以前教 Ivy 啦同埋長春社搞嗰啲運動呢，佢哋都好聽我點嘅。咁出到嚟呢能夠完成到兼夾比較 smooth 啲嘅，但係嗰次我真係冇去扶啦，即係佢哋太多自己嘅諗法，同埋佢哋亦都有一啲佢哋剪片嘅經驗啦。咁同埋可能佢哋，我又唔敢講係咪我唔夠權威性而唔能夠令到佢好投入咁樣俾我教啦。咁摸仲係摸索緊啊，我唔明點解，希望佢我教得多啲嘢俾佢啦。探長 crossover 模擬比較堅正，喂多謝你先啦。咁我都係好似試過一次啫。咁但係我以我所知呢，我嗰次上完模擬比較呢都好多聽眾因為咁樣認識咗我嘅，咁好多謝 Gary 比較機會我啦。咁我 Lee Water 探長不如同監仔做一集，唔使旨意啦講埋。因為佢實唔制係說服唔到佢嘅。搵唔搵返女權分子，唔係 ,Kenny 話搵唔返女權分子段片。是不是讲 Priscilla 先？冇理由找不到啊！嗱，你去YouTube 嗰个 channel 啦，即系 The Stage Tube 里面找重温九吹24就有嗰段嘅，应该嗰集有少少黑面，同埋探长唔知讲乜，讲咗啲乜嘢，佢就话自己系女权分子，所以系咩啲咁嘅事啊？唔怪之下次佢出嚟都咁老鉴啦，可能即系我个人嘅缺点咧，就系成日讲嗰啲嘢咧，自己以为懒得意咧。但人哋可能嬲你一世啊，或者唔原谅你都唔定。我亦都有啲中学同学系咁样咯，咁我咁样对咗佢，唔好意思。系咯，好多人都等紧，唔知阿 Gary 知唔知啊？咁你问阿 Gary 啦，我已经 open 等佢约噶啦，已经。苏伦话犯罪嗰阵，你同我讲小明坐火车个名点解？小明坐火车个名点解尴啊？唔明你讲乜喎？再读多次先捞唔到。好咁啊！小明坐火车又复佢啦。Hazel 等于小明，老探食咗 Nana 包脆鸡条小卡，我食咗一条咋，我就系想经过你嘅授权，即系阿 Nana 唔食，我同你啃咗佢，我先会够胆食埋佢噶。因為監製話啦，哎呀，你使唔使同人講聲啊？你食咗唔係幾好意思喎。咁於是乎，我專登要問阿 Hazel 小姐有授唔授權俾我食埋佢咯，因為佢都唔食。或者你可唔可以回收翻？或者你有啲貓食咧，咁樣都得噶嘛。佢都有一齊聽你節目㗎。如果唔出街嘅時候啊，真係多謝，真係多謝你忍到幾個鐘頭。哇！而家我已經講咗好耐啦，即係其實 Siri 咧就比我更加有效率嘅，我證明就係、是。同埋會唔會再揾 Ada 撈上嚟 ？Ada 佢其實我都幾想揾佢嘅，佢得閒先啦。因為咧 ，Ada 有啲棘手啊，佢住個地方咧係結界嚟噶嘛，咁鬼遠，咁我又冇能力送佢翻屋企，咁如果太夜揾，我好擔心佢安全，咁所以咧，一係就陪佢陪到天光，搭第一班車嘅啫。如果唔係咧，我都要同佢溝通清楚先，因為 Ada 份人好講雷嘅，佢勉為其難都會答應承我嘅，我相信。咁但係佢住得咁遠咁唔方便呢， 我有少少諗，即係為佢諗下佢安全囉，真係。如果監製唔肯做嘉賓呀，佢諗好多人願意科水呀，咁唔緊要啦，咁唯有大家慳返少錢啦，如果係咁。係喎，今日仲有 Super Chat 嘅，點解？即係充起下嘛，應該。唔緊要啦，唔係逼你呀。呢、這個合氣道喺邊度開班呀？如果有興趣嘅話呢，佢就喺九龙旧台个地站附近嘅，即系城寨附近嘅工厂大厦，咁巧咁啱得咁巧咧，佢就系我朋友开嘅居合道剑道嘅道场嚟嘅，系佢哋 share 同一个道场。咁我去过嘅嗰度，咁我今次系第二三次去嘅，咁真系好巧啊！即系世界咁细，咁咧嗰度好似而家仲有公道嘅，即系射箭嘅，听讲。咁呢，因為我見到佢多咗一啲平面嘅隻呢，我懷疑佢已經有公道。咁另外呢，就嗰一頭呢都好多呢啲道場嘅，聽講金橋嗰個道場我就去過嘅。卓飛都喺嗰度練劍嘅。因為我都喺嗰度識卓飛嘅，其實。KK 就話呢，其實我相信香港嘅建制派同親中嘅陣營呢，裏面一定做咗好多貪污漏税同好多唔見得光嘅嘢，點解冇人去查下佢哋，揭穿佢哋嘅醜事？最主要佢哋首先唔覺得係醜事啦，同埋呢，其實一周刊一路都做緊呢啲嘢㗎，即係千祈唔好冇人去查下。咁但係呢，警察同埋廉記呢，而家當然係落喺共匪嘅手上，佢點會做呢啲案啦，係咪先？即係其實咩都係睇律政署起唔起訴嘅。其實案件已經好多啦，除咗一周刊呢，一傳媒呢，仲有有線新聞呢亦都好勤力嘅，真係要畀啲 credit 佢。即係如果有線，我最近先知啦，阿廣話俾我聽呢，可以淨係買新聞台嘅。咁如果我有機會或者搬屋呢，我都會買返新聞台嘅，老實實。即係監製可能唔贊成，但我真係好想，因為有線嘅新聞呢，我係見到電子傳媒嚟講，佢係最唔受到共匪干擾嘅一個 channel。咁所以我就好值得大家支持嘅。因為呢有線喺啲民生方面呢，佢踢爆嘅功夫呢，屢獲殊榮嘅，真係。例如有一間同一間公司幾兄弟姊妹呢，都係親建制㗎啦。咁佢哋呢就bid一個垃圾桶，一個德國做嘅垃圾桶呢，佢竟然過萬蚊買個垃圾桶返嚟嘅。即係嗰啲屋邨垃圾桶呢。咁呢有線就身體力行，自己走去德國嗰間廠，就搵咗香港嘅代理報價，然後1800蚊個，佢竟然 mark 到10000蚊一個嘅。喂，呢啲咪即係搵笨賊囉，就真係。如果唔係嗰啲人點樣義無反顧咁樣投建制派呀、啊、或者搞咁多蛇仔餅種呀、啊、出埋錢請人食飯都仲有錢賺呀、啊。太過分啦。我好希望呢，即係呢啲同政治冇關嘅，絕對。即係有啲新嚟嘅朋友呢，即係唔好覺得我對某啲政黨好偏激，我其實真係講個事實出嚟。我講呢個個別嘅 case 出嚟。即係你已經即係值得正視呢啲問題啦，咩都唔關自己事。即係最近我超欣賞 TVB 嗰條片，即係啲人後期製作嗰條配音片呢，即係覺得佢真係一夜中曬死穴呀，所以好多朋友都唔夠膽嚟，唔夠膽覆呀。即係嗰個咩師呀，即係個靚女好高鼻嗰個靚女叫咩呀，我唔記得咗，即係佢近來唔知同人分手，咁呢啲關你咩事啫？你啲人又要家傳户曉咁樣喺度平头稳足的、哦、喂，但是元水又不关你事， UGL 贪污又不关你事，起高铁呃钱拨款增拨一地两检都不关你事，但是你就去关心人家有没有分手，即是我觉得很荒谬的、啊、这些事情。那你去理这些事呢，关你事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那些人偏激咯，你是不是觉得那些人即是什么都讲政治咯，我们政治中立咯，即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变成这样的呢？即是你是抹大口有一食有开心的呢？究竟TVB 都有节目讲过雨伞时候警察怎样教下属搣人哋越位竟然啊 TVB 喎、哦、百宽正人渣 害死啲亲，害死啲亲仔或僆仔，应该你想讲，害死僆仔教人掟砖飞，掟砖头飞狗冲碰玻璃，仲衰过教主乱鸠咁噏教坏人，各有各衰啦。掟砖又唔系佢教咗，我谂，不过引导到嗰、那个，即系嗰种尚武精神啫，我觉得。牙差自卫训练已经俾咩 pressure point control 咩 tactics 全部取替，哇呢啲太深我唔明白你讲乜。不过关节热身方面咧，局部都保留味道嘅方法，哦原来系咁，哇我真系讲得好慢啊，真系大家对唔住啊，即系今日大家踊跃发言好开心，但系奈何就系我讲得太慢啦，即系所以餐厅做咗生意都几头痛嘅。即系食又食得慢，讲又多嘢讲，摸打嘴，但系讲嘢讲得慢，我仲要啲进度。探长得闲去旅行啦，人需要休息嘅，我都知道，梗系啦，去得到先得嘅。大佬一日又有做，一日又未出钱，即系做 freelance 真系好惨噶。即系话就话一间公司嘅老细，但系都好惨啊，真系。我谂请个电视员上嚟啦，二个 A V 女主角啊，除非探长自家拍嗰啲 A V 女演员啦，系咪咧？吓，你真系妙想天开啊！啊、其实老老实实 TVB 嘅艺员呢我都问过一句半句的，但是呢啲人就点会睬你啊、哎、我呢啲经理人公司即是经理艺人到同我接嘅通常都是我自己就唔会接呢啲嘅，已经答咗你啦。我问过一个都唔想问三个，因为我同嗰套剧最熟都系三个演员咋嘛。咁三个演员呢都倾得埋，但一倾到呢啲呢梗係睬你好傻啦，你都唔驚落小姐嘅咩？喂，你出过嘢俾人抽请两句，真係分钟俾人雪藏，就係成世就係咁啦，佢哋係咁諗嘢嘅。咁冇办法啦。同步睇緊 Twitter,everybody was just running,everyone was concerned for their lives, say witness of the Times Square crash. 哇好惨喎真係。但冇识话咁 AV 男友冇蒙面，我见到通常都蒙面。蒙面嗰啲呢通常都係 crew 嚟嘅，以我所知，或者係导演嚟嘅。因为导演有时即係点到猛㗎嘛，个演员太渣呢，咁跟住又自己嚟，话演员太早蚀，或者執男有啲甩咗拖咁样，咪靠自己囉。殡仪张山系咪撚样嚟，我点知喎、啊、我淨係知好难倒㗎喎。佢其实佢對我就冇呃冇搵過笨，冇問過借錢冇成。嗰啲傳聞呢三句埋兩句話借錢啊，話叫人投資呢樣投資嗰樣啊，我真係未試過啦。即係佢仲介紹一啲、工作機會俾我嘅。一日佢唔係天仙局搵我笨未搵過笨呢，我都唔會覺得佢係一個撚人嚟嘅。Frankie 就話探長唔係監製把聲有啲似大雄把聲啊。大雄叮当大雄嗰个大雄唔系啩？你系咪话大妈？唔系化咧，就真系唔系化。你用你心用力用时间出埠同佢拍嘢，一句唔中意就调咗佢，咁有几互相合作啊？只有老细，仲要系衰老细。先讲同做得出咁扑街哦，你唔话收佢人工，咁就系利用啦。唉，呢样我都冇乜 comment 啦。咁啊，监制啊，梗系完全同意你咁嘅讲法啦。因为而家仲编紧诗，即系曾经投资好多时间，谂住做一啲拍一啲 pilot， 即系个试片俾一啲，即系谂住卖 content 嘅。拍一啲自己製作嘅 content， 無論係旅遊啊、煮食啊，就係我十幾年前開我而家呢間公司最想做嘅嘢嚟嘅。但可惜至到今時今日咧，我做嘅 job 咧，同我呢個理想咧，都仲係好遠啊！甚至乎嗰陣時爭啲有機會咧，都有啲咁嘅遭遇咯。咁即係我唔知道我仲有咩能力，或者仲有啲咩際遇可以爭取到。自己拍一啲 content 去賣俾一啲製作電視台，例如 ViuTV 啊、 Cable 啊、奇妙電視啊、 TVB 就唔使旨意㗎啦，你一定要搵个名人先得，例如苏斯王嗰啲啦，咁苏斯王自己有团队啦，咁所以呢我呢个理想唔知几时先达到啦，咁所以咁唔係化，咁你咁讲亦都系算中肯嘅，咁但係啊监制个角度就是你九宫梗係要做呢啲嘢㗎啦，咁但係我唔系九宫咁简单，我真系即係我唔系只系做九宫㗎喎，我真系好认真咁样制作到啲嘢出嚟㗎嘛，咁只不过即係一个宇宙核心係摆喺自己嗰度嘅人呢，咁佢做得出呢啲嘢呢，咁我觉得一啲都唔意外啦，唯有咁讲。我都唔想多讨论呢个问题啦，算啦，过去就算啦。Times Square 系交通意外，唔系恐怖袭击，即係呢个系咪 official 嘅讲法呢，我想知道。都有可能 GTA 迷嚟喎，真係 short 咗喎，可能。但冇識就係 MK 聰，據說係叫 fans 夾錢做生意 ，fans 以為係借錢，結果話生意失敗，冇錢回頭。由於不是借貸，追究唔到。你係咪講緊呢個訓兒章係咁呢？定係以我所知呢？有个教人做生意嘅节目都系好似系试过做呢样嘢嘅，我其实个名我都唔记得啦，但系江湖传闻啦，咁所以咧，又甚至乎有啲人你参观完喺 office 之后咧，咁啊喺耳语间咧就讲到哇呢盘生意掂硬啊，咁咧佢冇直接叫人买佢嘅股票嘅，咁咧佢 good 咗水之后咧，当你崩涨咗嘅时候咧，突然间瞬间就冇消息底下咧，突然间跌到变咗仙股。咁受害者呢都歷歷在目嘅，咁呢啲唔係撚人係咩人呢，咁至於你聽話殯儀章有冇做過呢啲嘢呢，第一我未聽過，第二佢冇喺我身上呃過任何一毫子囉，即係我暫時嘅 comment 就係咁啦，咁我唔即係傳聞我都第一次聽啫，即係類似嘅傳聞冇咁具體我都聽過嘅，但係如果接觸佢呢，佢個人都係蠱惑㗎啦，咁但係佢冇呃過我囉，咁佢個人係咪蠱惑呢，我都有印象嘅，即係啲人講啲咩今日講呢樣聽日就好似唔記得咗之前講過乜嘅呢，通常都係有啲上次講嘅嘢唔記得咗，就可能係大話嚟嘅，即係我唔敢肯定囉。 MK 就話呢唔怪得冇人搵佢講鬼啦，咁樣可能係咁解啩，我都唔肯定嘅，真係哇啲進度太慢啦，咁多人仰慕 Gordon Poon 反映香港人壓力真係好大，係呀冇錯，借咗把聲要嚟發泄㗎嘛。大聲公叫多粉絲，大聲公叫多粉絲唔明，咁多粉絲就明。我見過佢有一集得十個人聽 live, 仲有條友根本冇人 contact, 根本同人冇 contact, 沉醉喺自己嘅理論自話自說。咁我都講過呢個嘢兜兜面，佢話唔係啊，我搵第啲嘉賓都唔會好似你咁樣啦啦啦啦夾唔到嘅，邊個話我一定要搵阿爸，我同邊個咪唔係阿爸囉，唔知啊，我都冇聽過。 MK 借錢變夾粉做生意呢個手法騙人，原來幾普遍嘅，幾年前亞視有一個高層俾一位街頭歌手騙，高層都話係蠢啲㗎啦，街頭歌手咪有街頭智慧囉。Lee Patrick 话封恐吓信分分钟系自己整嘅，再借题发挥都有可能噶，唔系讲笑噶。但系咧，如果俾佢老婆知道嗰张信系佢自己整嘅话咧，谂佢真系周身危啊！你个台湾妹讲笑，台湾婆。阿 B 就话咧，话 A V 男子系讲下笑啫，探长你太认真啦。屌，咁我点知你几时讲笑咧，大佬？咁我照读又唔使死嘅。我套腰咧就话大声公啲信众分享感受多。小讨论，明白。啊 ,Jason Poon 呢就话啊玉敏今次啊真係块面系饮咗茅台，块面红咗因为饮咗茅台。喔俾佢 fix 咗啲，咁真係多谢你提醒啊，真係。小红草就话呢叶普成真係神真鬼艳，但係对一啲我做 design 嗰班旧同事嚟讲就唔系啦。到今时今日仲系 share 緊呢个热血时报出嚟分享佢对社会嘅睇法嘅。我问你死未？嗰啲人都全部读过大学噶。Jason Poon 话：郁敏啊，的确系历史经典 引经历史引经据典嘅，呢样真系无可否认噶，冇错啊！喺佢身上真系学到好多嘢噶。阿李叮当就话教主热狗国师系咪使钱使得七七八八？依家就浑身解数，要求再令人注目。嗱，呢个都有嘅谂法之一。蝎子王上嚟讲艺系啊，上次讲咗啦，咁等佢得闲先啦。赞成嘅蝎子王上嚟讲艺良同埋逆服之间嘅分别。今集无奇一百有神野猫讲撞鬼劲猛料。我发觉咧，我揾人上嚟讲鬼故咧，嗰啲嘉宾都揸流摊嘅，唔知系咪我嘅问题咧？因为我第二次咧，神野猫上嚟咧有好多嘢讲，我上去无奇不有。兼夹阿恩葵咧。我揾佢上嚟讲鬼故咧，佢一个鬼故都冇讲，讲完嗰啲原来唔系鬼嚟嘅，人哋毛巾嚟嘅。咁但系咧，去到无奇不有咧，哇！啲鬼故坚到喊啊！咁呢个好明显就是我嘅问题啦，即系我唔明点解人哋对我节目系有啲保留咯，即系有好嘢又唔益我咁样。咁唔紧要啦，即系都 anyway 都多谢佢哋上嚟嘅，可能系我唔识引导，或者俾太少时间阿月俾都唔定。无奇 group 都有问听众，如果你上无奇，大家有咩话题哦？我都见到啊。阿邓武识咧就话 ，Ivy 啲学生啲自己谂法可唔可取啊 ？Ivy 啲学生自己谂法，我唔知道啲自己谂法系点嘅。老实讲，即系只不过我有时适当咁样用翻啲高登话啦，即系夹硬同佢哋拉近啲啦。咁佢哋就有啲反應咯，咁同埋我有時引導佢哋，叫佢哋點樣拍法啊，叫佢用一啲好荒唐嘅方法解決一啲好普通嘅問題咧，佢哋都有啲反應嘅。你係戳呢啲先戳到佢會同你一齊癲嘅。咁所以咧，我對啲後生仔啲 Ivy 仔係有啲辦法嘅，即係我都覺得當朋友一樣咯。咁大家一齊玩，即係嗰一堂你諗下。佢平時啲人上堂瞓覺，我聽佢哋嗰啲導師講咧，咁但係上我嗰堂咧就當係玩，覺得好好玩咯。可能因為我唔係專業係教書咧，我仲有少少熱情啦，即係又俾佢感覺到我嗰啲熱情啦，咁所以佢哋會開心啲啩。但冇識我越嚟越多人，而家幾多有咧？有，我想知道你話咩越嚟越多人啊？我想知道。补补数啊，因为我睇唔到啲，我唔知点解发鸡盲，见唔到而家有几多人添。啊，见到225 ，OK，thank you 啊。而家再记得马佬 Facebook page 好抌本拍 video 好 sharp， 又请日本女 AV 啊，又施雅神早叫你起床，啲钱点嚟噶？系咯，曾经有喎，真系好似啊。国力单嘢都冇人系啦，扯嗰啲咁嘅假学历，扑街不知所谓。其实又另外一个方面咧，就系嗰啲咁嘅郭佩云之流咧、郭佩凡之流咧，嗰啲假学历，就系正正大家咧都觉得佢一条扑街，佢老实就即系佢唔会老实噶啦，佢系一个地底嚟，所以大家都习惯咗咧，就连传媒都不屑去追查呢啲咁嘅学历，因为正正佢哋搲烂块面，就仲够胆坐喺嗰度，仲够胆揿掣嘅。即系呢啲咁嘅面皮厚到咁无耻咧，即系其实大家唔够去斗嘅，所以就系成日都咁讲啦。即系大家唔好将已经习惯嘅嘢当为冇嘢咯。虽则你系习惯咗嗰啲人系咁贱，但系你都唔好嘥你，唔好吝啬你嘅口水，唔好吝啬你同朋影响你朋友嘅机会咯。即系好多时都系唔受欢迎噶啦。即系你朋友觉得你烦，但系硬系有一个位 hit 得佢中，令到佢有感受嘅时候。咁佢就可能会喺某场合出现都唔定。嗱，因为我好具体嚟讲，我讲两个经验俾大家听啦。我个 band 友咧，佢我同佢夹 band 嘅时候咧，我有时成日讲嗰啲咁嘅时事，咁佢直接同我讲，你会偏激咗啲咧，即系唔系样都你咁睇咁灰嘅。咁我觉得，且你都即系唔 buy 我讲啲咩，即系唔信我，即系我觉得就系信任啲嘛，即系觉得我讲啲嘢吹水啦。你觉得我个人讲嘢系偏激啦？咁点知冇几耐之后咧，我喺金钟扎营附近见到佢出现，我吓乜你都会喺度嘅？咁佢就同我讲，佢话有时有啲嘢忍无可忍啊，佢搞到我个仔嘅时候， 国民教育，我唔冇办法唔出嚟啊！即系可能唔关我事啊，可能搞到个仔啫。咁但系你当时同佢讲嘅嘢，你会唔会影响到佢多咗留意机会，而佢睇多咗新闻，而令到佢知道国民教育系搞到佢个仔个严重性呢？我唔敢讲咯。咁但系我觉得大家都要继续咧，将你见到嘅嘢分享俾你啲无动于衷嘅朋友咯。即系我唔知咁样讲，你明唔明我讲乜咧？合气道有冇小朋友班啊？我唔知道，真系唔能够代表你答。我都系第一次见识啫。想众筹俾有线新闻，有冇人搞紧呢？有线仲挨唔挨到落去呢？都唔知道。哇，真系好慢啊！真系对唔住大家。不过差唔多完啦，大家冇乜留言啦，我谂都眼瞓嘅，我讲得太多嘢啦，实在。哇，咁点几钟啊？死咯！卓飞佢系居合道嘅师傅。孝师兄都喺网都系网台中人哦，系咩？主持嗰一系列嘅追踪历史迷踪高质节目哦，原网台原来就系、是、原网台嘅资金来源咧，就都似有啲维稳嘅色彩嘅，以我所知，而家好似冇埋啦。但冇识话唐咏诗系冇错，啊唐咏诗系罕有嘅靓女嚟嘅，佢鼻真系靓到咧，高得嚟个线条好匀，好滑，好圆润啊，好难得有咁嘅靓女啊，真系。可能佢嗰个配音片咧，嗰、那个角色咧，令到我加咗分嘅。其实我以前真系觉得佢冇咁靓嘅，但系今次睇翻嗰条片咧，我真系觉得好靓。有线搞到咁啊，真系都几悲哀啊！冇错，真系香港就根本就悲哀。呢叮当就探长，听日会唔会喉咙痛噶？似乎啊，暂时未有呢个迹象，因为我把声都仲未沙。请听众上嚟帮你度留言啦！即系阿 Lance 已经应承咗啦。白框当日有一个有向 Facebook 写让砖头飞，哦，扑街唔家产啊，真系。我 miss 咗添，原来真系佢仆街唔家产做嗰啲嘢。咁向砖头，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哋成日都觉得唔使负责任，但系佢又真系未濑过嘢，甚至乎法国佬都会俾人拉，系咪咧？即系嗰个所谓法国佬咧，其实系一个肥佬嚟嘅。咁呢啲事，大家唔觉得有诡异嘅咩？甚至乎梁锦祥都俾人见到佢一个。烂玻璃之前指点点，点解呢啲都唔使拉翻去？但系点解有咁多其他嘅社运人士俾人拉呢？即系呢啲系咪好鬼先？大家又分析一下啦。即系点解有啲好温和嘅社运人士，只系企喺度俾你点咗上或者拉过一次，而家又拉翻去，又或者又喺网台做嘅，但系竟然有啲人喺块烂玻璃侧边指指点点，甚至乎。穿玻璃入去嗰啲人唔係个个俾人拉咗啩。离唔离谱啲呀大佬。搵徐一刀做嘉宾，第一我唔識徐一刀啦，第二徐一刀已经退休啦。咁所以我唔識啦，讲到问。就係、是。苏伦就话仲有苏 B 系男优，苏 B 我以前都有个电话㗎。咁呢后来呢我以前拍嗰啲 AV 呢搵个苏 B 做男主角嘅。咁而我个老细呢就是、我旧同事嚟嘅。咁后来佢哋两帮人呢，即係唔係两个人呢，就发展到苏 B 係打空下电话，写空下信俾我个旧老细。咁跟住呢就报晒警咁样成嘅。咁我亦都唔会搵阿苏 B 嘅，即係呢件事我未知清楚之前。同埋而家都唔见到，咁呢啲人都係上大陆搵食㗎啦。我觉得大声夹恶自我感觉良好，有冇啲有冇料咪睇下节目迟下几多人睇囉。所以我预计最快消失的 KOL 将会系佢同欧姓英女王。哦，可能系啦。啊 ,Hills 老婆再见早头。Soso 就话走先啦，好夜啦，因为而家实在。哇，点半我讲咗几耐呀，究竟讲下设计行都好啊。Ted Chan 话发觉好多行都是熱狗，其實好灰， 咩？我唔明白你讲乜？再捞多次先。做紧设计呢行，发觉好多同行都系热狗，系、哦、真系、哦，点解咧？呢样嘢真系得闲分析一下先。唔系花咧就话判咗国力有罪，咪要抄，要炒邓好多慈母，梗系唔敢喐啦。点解咧？我又唔明白、哦。彩美信果 AV 女优嚟过香嚟了香港啊，系咩？我觉得信果咧，秦果啊，信果啊，佢真系几好身材啊，真系。佢又唔系好浮夸嗰啲，但系咧全身都好 firm 嘅，好难得嘅。即系就算你唔系咸湿佬，你都应该睇下，即系呢啲身材咪有活力、有弹性咯，真系。同埋皮肤黑黑地，几时讲异形嘅性约？有机会啦，找一个人 partner 上先讲得，我都得嘅。渔网台仲健在，得翻一至两个节目。金主系袁大明，自然疗法都系亲建制嘅，甚至系凉粉。哦，嗰阵时谂住咧捉下虾饺去俾佢医嘅，听讲佢嗰啲方法，或即系佢都几喺呢行都即系自然疗法都几有。影响力同埋有好多嘢都系好真实嘅，咁除咗佢行差踏错之外，咁又同佢医术又冇关嘅，我相信。阿俊介就今日冇全段听晒，点解今日用 Siri 唔用 Siri 全部自己读？因为咧佢唔用喺罢工啊，我试好多次佢都唔收，我而家再试多次啦，系咪都系唔得啊？唔知我全日都唔得。真係要 restart 咗先得咯，我諗。同埋呢，我唔知係咪因為呢，我今日晏晝返到嚟呢，我將所有嘢開晒 ,ready 晒，一開波就得嘅關係呢，就令到好多問題發生，例如唔聲嘴啦，例如 Siri 冇聲啦，呢樣我亦都真係，同埋佢啲 parameter 全部喐晒，我係冇 save 過，冇搞過咩都冇整過嘅。咁明明把聲呢，我搞咗250個 level, 但係呢剛才跌到落50喎，大家又話冇細聲到喎，當我教到300嘅時候，大家話細聲咗喎，即係吹到啤一聲喎，而家450呢就大家都覺得啲聲 ok 嘅，咁我都唔敢點喐佢啦，真係難搞。蘇倫旺老實講，其實熱狗啲 graphic 好過曬其他台多多聲，咁我都認同嘅，佢個熱字寫得好靚，我見到我屋企附近有间卖卤水嘢呢，都系写个热字，唔知热咩呢，又系同一个字嚟嘅。咁我问佢系咪同热血公民有关嘅，佢话唔知，我唔知咩热血公民喎。但我搵开嗰个写字佬整招牌，佢系佢呢个 job 去收嘅，可能同一个人做都唔定嘅。好多慈母学位都有国力，明白啦。阿俊哥系最好加油，多谢你嘅鼓励。阿妹就话呢，好多慈母拎住国力嘅学位。系啦，喂，咁啊。哇，终于呢好吃力咁样呢读晒咁多个留言啦。咁啊俊介都观察到今日比较精神咗嘅，原来一个人嘅运动系好紧要嘅。其实我今日冇咩特别同平时有咩唔同嘅，但平时都觉得个人唔够氧气同埋好攰嘅。咁啊今日做咗少少热身运动啦，同埋俾人搭咗好多嘢啦，同埋俾用力咁样攻击咗个几夜之后呢，哇，成个人醒晒，连眼力都好埋，咁所以真係唔讲得少啊。所以下次呢，我为咗大家即係唔好睇见我死蛇烂鳝咁呢，我其实做节目之前应该做运动，或者应该跟监制去游水，因为监制呢好勤力，日都去游水，咁所以呢我跟佢游水呢，我諗都有同样嘅效果嘅。咁啊，多谢大家鼓励先。咁啊，呢叮当就话探长，你刚才讲嘅朋友虽然话质疑你偏激，但至少肯俾你讲啊，唔会好似我啲朋友咁啊，听我讲两句说话就唔知我讲乜。我好忙噶，边有你咁多时间睇时事啊？叫我不如第日讲我第二样啦。一直我呢个好普遍，呢、这个都系好普遍现象。一系就直头话。我讲啲嘢，我唔讲呢啲偏激嘢㗎，即係叫我收声啦，冇错。咁所以呢，我觉得都係其实你遇到嘅情况啊，我又何尝唔係啊。 咁我发觉咧，有时你要嘥少心思咧，兜转头一个框，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咁咧就令到人哋容易听到啲。我觉得我能够做到嘅责任咧，都系讲下道理啊。即系我又唔即系，如果你 challenge 咗，屌你咁捻叻，你去冲警察啦。嗱，第一，我觉得冲警察系冇用嘅，我只系觉得阻住中资去搵食，例如占领啦，占领隧道啦，即系例如去占领某啲机构啦，先至令到咧，因为我哋嘅敌人咧系极权啊嘛，咁极权喺香港插嘅旗，佢哋香港做嘅生意，亦都系佢哋最关心嘅嘢嚟嘅，咁所以当时唔知点解封唔到龙和道啦，有人话唔够人啦，咁我觉得唯一一个出路咧，就系令到香港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成本增高，令到那些极权有份做的生意觉得香港生意很难做，所以令到会正正式式呢就当我们存在的。假如你是即是什么都不做，只是骂政党的，而政党他做不做事都好看市民的，其实因为尤其是民选的政党呢，如果你给压力他，他又会踢一踢一喐啦，即是最差的政党。但是佢唔踢唔喐嘅时候，你就当啲嘢系咁㗎啦，只要你都无耻到都惯咗啦咁样。咁呢嗰啲民主派呢要选票嗰啲人呢，佢亦都觉得你唔监察佢，你唔鞭挞佢嘅时候呢，佢亦都行差踏错嘅。例如受贿啦咁样。或者耳仔软啦，或者因为共产党即层出不穷嘅啲招式，即系软嘅唔得就硬嘅。搵啲人同你好 friend,同你好有交情，佢亦都帮到你个仔入到大学，亦都帮到你个仔有份工，又或者帮你老婆个亲戚买咗个好贵嘅手袋平咗，即係呢啲咁嘅招式佢哋常用嘅。咁嘅时候佢真心当咗个朋友嘅时候，咁佢就送张啦，有时嗰个朋友要求到，咁你嗰个突然间去睇牙 ,book 咗牙医唔得人去投票啊，或者要验血啊，呢啲大家见过晒㗎啦。即系唔使多讲啊！即系有啲咧为民请命咧，你投咗佢票嘅时候，无端走咗去捐血，大佬走咗验血，即系呢啲你点样原谅到佢啫？咁当大家觉得惯嘅时候，咁你咪欠缺咗个监察嘅能力咯。咁如果你逐次同佢算账嘅话，咁佢要你张选票噶嘛？咁嗱，调翻转讲到民建联周浩鼎呢单嘢咧，我今日睇新闻真系好笑。哇！连阿叶柳都话，我系佢我就辞职咯，仲做有乜意思啫？用乜嘢次次俾人质疑你啊？喂，咁对一啲厚颜无耻嘅政党，你质疑佢又点啊？佢咪继续做咯？嗱，我觉得即系俾佢就会啦，因为我都相信叶柳真系如果俾人咁样 challenge 行差踏错之后咧，我觉得佢都仲有一种武士精神嘅，即系佢真系会辞职有承担嘅，我相信佢。咁但係民建联喎，大佬最可悲一件事呢，大家唔应该用一个好君子或者好文明地方选民好文明好理性嘅角度去諗民建联啲选民喎。喂，投得俾民建联，即係话你白痴都俾面你啦，除非你有利益啦，即係蛇仔饼种啦。即係如果你冇利益底下冇攞嗰啲着数，而你又投俾佢，因为你就老人痴呆囉，因为你就瞓老人院囉。即是一些没有尊严的人，即是尊严受到人家尊重的人，即是说捉你去哪里投什么票，叫你做什么，你听他说那些没有尊严的人，即是有些脑子懵了，我完全不会怪他，因为他脑懵了，但你家人都有责任嘛，你不照顾他，你给社民联，不是给民建联的人照顾他，首先是无耻啦。第二就是入得民建联那些，或者投票给民建联那些真心交，我觉得白痴都不如啦。喂，即是他的小恩小惠真的少到呢，即可能他请你回大陆考察，一团2000元就包食宿五六日，连埋机票，或者1000元或者几百元都有的，我知道。而你回到来又投票给他，喂，这些人真的 cheap 到呢，即小恩小惠就出卖了全香港市民的利益。即系谂下，佢喐啲起高铁，喐啲增加拨款都讲紧过10亿嘅。喂，大佬10亿， 你知道香港的医疗那个话衰不是很衰，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医疗错失呢？是关你事的嘛，因为那些人做得太多中数嘛。假如你那些医疗津贴多到几亿，已经有很多医生不用48小时 on call 啦，大佬。那医疗质素就好一点，就少些无辜的死者被那些人换错血啊，开错脑啊，割错包皮啊，这些。即是觉得这些全部都关你事的。但是那些这样的只是去过一镬旅行，博完好感之后你投票给他的。喂，即是这些人我最痛苦的就是说不可以兜巴冚他，还不可以怪责他。原因他有可能站在你那边的，有一天就是靠你们会不会循循善诱这样影响到他咯。因为我信很多投票给民建联那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来的。即是你说你白痴都嘥气，原因就是你连做一个白痴都没有资格的，真的。原因就是你贪小便宜。即是如果你给他知道贪心的后果是影响到这么多其他同胞香港人的话，那如果他都坚持要投民建联先算啦，那如果你放弃了将对家的人拉埋去你那边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我除了我能够做这些之外，你叫我瞓马路啊，你叫我打警察啊，老实实我真的不够胆咯。即是你不要说你懒叻，我真的不叻咯。那所以希望大家即是如果听到我这样讲，不如大家试一下这样做啊。即是可能你做得叻过我都不定，我相信。咁我哋香港先会得救啊。即是你要记住呢，永远嗰啲利益落咗喺人哋手上，财到光棍手。落到即是食开免费午餐，你突然间叫呕返出嚟系冇可能嘅。即是你唔抗争，你冇可能改变到你嘅生活㗎。即是同埋唔好放弃啊，因为即是我都尽力去影响下亲戚朋友，或者打下机就收到啲新嘅听众咁样，即係同佢讲两句，佢走我都冇办法咁解嘅。即係如果你听得明又好 buy 我讲嘅嘢，咁我梗係最好啦。咁即係如果你能够咁样，即係我听我讲话你劝服下投民建联一票嘅朋友嘅时候，我觉得你比你 sponsor 我更加开心囉。但係 sponsor 係好开心啦，当然係咪先。哇，突然间讲黄师傅嘅，点解九吹单拖嘅 view 数同持久力已经劲过黄师傅啊。你係咪真係想笑我长耀黄师傅先？因为黄师傅我以前成日都耻笑佢，哇呢个一条有摩打嘴讲几粒钟嘅。即係我其实係好葡萄佢嘅。即係点可以一个人讲几粒钟㗎？老老实实我都唔能够超越佢。你见到我啲数即係时间超越佢呢，我都係靠你哋嗰啲留言，我照读返出嚟再分析返我先至讲到咁耐嘅。哇，但係我黄师傅今日又点又点又点，哇呢、這个今日讲个咩卦啦啦啦，佢完全係唔使理人㗎喎。即係咁先係真功夫㗎嘛，大师傅㗎嘛，我呢啲简直是不入流啦。老实讲，而家 Graphic 讲咗喎，呢个慈母国力都讲咗，点解淨係独留咗黄师傅嗰个呢头先。咁啊，跟住啊呢叮当都讲埋喎。係喎，大家差唔多，我諗瞓咗好多觉喎，睇下仲有几多人 live 先。224人都仲几多啦。我上次做过一个观察呢，就係呢当我九吹个节目完咗之后呢，我就删机啦，删机之前呢我见到个 watching 嘅人数呢就慢慢降喎。但我发觉我执晒嘢走啦，都仲有54人喎。即係代表咗咩呢？呢个数据。呢个数据就係代表咗呢，原来好多人瞓着咗。即係我知道我自细以嚟我知道讲嘢呢有催眠嘅功能嘅。因为催眠就係因为我个声好 flat。咁有啲人听到昏昏欲睡，你又唔会吵醒佢。你又把聲又個通意外外又咁樣呢，有少少似念經機呀咁樣。即係我都高興能夠令到人從醒咗聽完我節目之後瞓得著，因為我覺得睡眠實在太緊要啦，對一個人嚟講。即係如果我能夠出少少眠力而令到50多個人呢因此瞓著咗呢，我亦都覺得即係我對社會都有啲貢獻啦，因為起碼佢瞓著咗有足夠休息，起碼少隱性病，即係因為休息可以 recover 多身體啦，同埋你又可以大朝返工又唔使 好辛苦咁样，我都好欣慰嘅。呢啲当我佢哋，但佢哋又得闲一星期睇十个钟剧，咁又系，都唔知点解。因为睇剧咧，等于咧去睇异形咧，入咗个瞓觉睡眠舱一样，系成身都运作紧，即系啱调转，就系个脑唔使运作嘅，即系同一个丧尸冇人嘈住佢一样嗰个状态嘅，因为啲丧尸。冇人嘈佢，就企喺条街度嘅啫嘛。咁有人嘈啊，咁样咁嗰啲人睇无线剧咧，就令到好似丧尸企喺条街度咁样。咁佢哋嗰十个钟根本上就唔使嘥力，咁就解释到佢哋点解睇无线嗰啲人咧就有丧尸嗰个效果。阿 Windy 你又同意咩？我又唔知。阿 Otto 就话会唔会睇黄秋生嗰套失眠啊？老老实实。我真係幾仆街嘅，我都少歧視港產片嘅。港產片我淨係會睇兩個嘅片嘅啫，即係你叫我買飛，我淨係會睇鄭中基同埋張家輝嘅啫。周星馳都會睇嘅。咁黃秋生就冇特別興趣。咁如果 Netflix 有就好啦。Netflix 好似有就嚟有香港劇喇喎，定唔知 Fox 啊？但 Fox 唔知會 Netflix 唔知會買 Fox 嘅劇呢？梁振英上台后先有白框之流铺头，一切乱局之源，希望条扑街落台之后会好少少。仲有叶柳下就改咗话，哦屌你扑街嚟嘅呢啲，即系赞漏一句都唔得嘅，即系屌漏一句都唔得嘅，真系。又话改咗话俾机会啊，喊包顶，屌你系咪人嚟嘅叶柳？睇错你，屌林老都万劫不保嘅呢啲咁嘅扑街，真系。民戰略最戰㗎啦，口講 A 立法會投 B， 咁就梗㗎啦，最戰中之戰都係陳婉嫻啊，俾人屌住佢都係仲要講我打工仔點點點點啊，屌真係呢啲人就整佢整定佢發㗎，唔係發割咗包皮啦，後遺症有㗎，有陰影㗎，探長就嚟有鮑魚搞咩呀，咩意思呀，就嚟有鲍鱼搞架啦，咩意思啊？哦，即系你讲紧啊，黄师傅，咁啊点同咧？即系你有咁嘅功力，未必有鲍鱼俾你搞噶嘛，大佬，我又唔开嗰啲班，唔通我教影相班，叫人俾我摆 pose 我咁样整咩？唔通你真系比喻不伦。包皮系咪一定要割啊？我想问你几多岁咧 ？M K， 你系咪小朋友啊？又话你系女士咧？如果你是女士我才会答你这个问题，如果是男士的话呢，你回去甩下就知道了。五十几岁人睡了都挺好笑，五十几人睡了都挺好笑，集体催眠。我现在走这么一点了，219了。俊教说有些深宵电台有些人听着睡结果睡着了，是啊，我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了。除了 Dominic 睡不到，因为 Dominic 在上班。苏伦话咧 ，Netflix 有港剧《我的家庭医生》啊，黄喜做啊，哦 ，OK， 系咩制作单位嘅咧？唔知道。哇，而家其实我睇 Netflix 咧都冇乜时间睇，我净系睇一个剧嘅啫，而家净系睇《Destiny Test Survivor》啦。咁啊，哇，剧情越嚟越紧张啊 ！Maggie Q 俾人又打懵仔针，我点算咧？喂 ，OK， 咁咧而家而家点啊？我讲咗几耐啊？有冇人话我知道讲咗几耐啊？死啦！突然间我又哇！大金咧就打蛇随棍掌，佢又真系好好啊！对我啲朋友都，佢话如果有嘉宾怕嘢咧，佢可以做司机，多谢佢先啦。因为大金咧而家揸紧 Uber。佢个好勤力同埋好礼貌 Uber 司机嚟嘅，咁啊多谢你先，大金，系呢个都系办法，揾安静做嘉宾啊，好啊，因为我揾过佢嘅，曾经，咁佢就，我唔系好捞得到人哋系咪耍我嘅，因为咧，即系我预期嘅答案咧就一系嚟一系唔嚟嘅啫， 咁你嘉宾啊，而家几好啊，而家又冇话唔得唔得闲啦，而家停一停先，咁啊唞一唞先，咁咁总之唔知点解耍咗讲第二样嘢咧，我就好流俾人耍咗，就冇继续追问佢能唔能做嘉宾。咁我亦都试下嘅，我落唔落去戚几条筋，或者师傅道，或者即系有啲心灵感应到嗰个人又得闲听我讲，我就打俾佢嘅。咁、即系综合而言咧。我觉得有一半人以上呢都觉得我单拖好啲，有20%-30% 呢就话单唔单拖搵唔搵嘉宾呢都 ok 嘅咁样。咁呢就有大概10%-20% 呢就觉得我搵啲嘉宾要有料到咁样。咁其实系点呢 ?conclusion, 不如大家俾个意见。咦，睇下今晚成晚个，哇，可以睇行情表咁啊！今晚成晚嗰个最高峰嘅时候咧，250人，好似逊息咗少少啊。因为曾经咧，上次讲 UGL 咧有280人啊，最高嗰个时刻，咁而家250，so far 我哋而家都系221，咁啊非常好嘅成绩。啊，唔系而家 current figure 啦，186都走好多啦，咁差唔多啦，唔好，哇，开始有蚊啊，扑街啦！我琴晚都觉噶，因为我棵植物捉咗入嚟啊。OK， 好，读埋你哋啲留言就差唔多啦。MK， 你仲未答你系男定女？包皮系咪一定要割？阿劲风啊，刚刚瞓醒又入嚟啊！哇，真系多谢晒。哦，阿苏伦文啊 ，RTHK 嘅嗰个剧系黄喜，好似系嘻嘻，你话个剧系嘻嘻，又话佢本身系咁，人都知噶呢、這个。I love 有用 MeFoCam， 哦 ，OK，I、okay, love 有 live 嘅而家原来，哦，啊，我 MeFo 咧，佢最近咧嗰、那个 Facebook page 咧就广纳大家嘅意见咧，就问。最想有啲咩新嘅 function 摆落个 software 度啊，个 app 度啊咁样。咁咧，综合而言咧，嗰啲人咧，我谂都系 blogger 嚟嘅。佢咧就希望 MeFoCam 咧，嗱，可能大家唔知道讲乜。嗱，最早期嘅狗吹咧，我就用呢个 MeFo。去做嘅，咁佢有咩特別呢？佢特別呢就係、是、可以拆開啦，同埋可以呢攞個 4K 嘅畫面， 4K 嘅畫面即係呢大過而家呢個畫面8倍嘅畫面，就再分割一啲，將嗰、那個將個大嘅 4K 畫面分割9格，就喺個9即係大概係9格，但係邊個 location 都得，認人樣。如果有口面咧，佢認完咧就會random 咁樣咧，就會 crop 大你個鏡，即係好似有幾部機影緊你咁，一部長鏡頭，一部 Y 鏡頭咁樣。咁咧，但後來咧用得好地地咧，但係後來咧佢就 update 咗個 iOS 之後咧，佢 firmware 追唔到啊，咁又升唔到啦。咁我於是乎咧，我 regular 做緊好難甩到底噶嘛，咁於是乎用咗第二部 cam 啦。咁於是乎咧就停用咗佢啦。咁至到而家咧，佢新嘅 firmware 咧就可以系用 YouTube Live 嘅。咁我冇俾继续俾机会佢啦。咁咧於是乎咧，近来咧佢就广纳意见咧，就 update firmware 嘅时候有啲咩你系想加嘅咧？咁我见到咧80%嘅 user 咧都好有建设嘅，都希望佢会加啲可以加 caption 啦，加字幕啦，加个 logo 喺侧边啦。咁我諗通常呢度係一啲 blogger 或者一啲 KOL 想要嘅 function， 咁於是乎呢就佢如果即係 update 咗我可能會問啦，咁監仔呢就打圈啦，佢話我呢就話屌你咁 Q 長氣㗎，3個鐘啦，快走啦咁樣。咁啊好，讀埋先。哇，苏伦都提咗我抢啊，2分44，2个钟头44分。屌多句狂猫做结总结，狂猫呢佢嗱，如果真係头先嗰位听众话佢飲咗茅台呢咁红呢，咁我就俾佢 fix 咗啦。 咁即係呢佢今次都係喺度搞緊啲煙幕呢，一係就增加自己嘅本錢，即係三遍投資。嗱，我好相信呢佢能夠收到一啲維穩費或者某啲嘅貨金呢，就俾佢做一啲拆散香港泛民。嗱，有證據㗎呢、這個，唔即係你睇匪類監察院佢冇解釋到㗎，即係我偏向相信呢個講法係真嘅，就係、是、會令到香港嘅民主力量瓦解咗之後呢，得到嘅貨金呢就隨著佢唔能夠選到立法會一席呢嘅影響力降低咗之後呢，就應該會咳水喉嘅。咁咳水喉之後呢，嘩，可能明明收開100蚊咁樣，以前三個人分呢，每人一日都食到飯盒嘅。咁點知而家呢人哋俾得25蚊你，一個都問呀，咁嗰兩個喂好老實，去到呢啲情況就即係自己諗自己㗎，得25蚊我唔通仲分俾你呀，傻㗎。咁於是一唔分呢，嗰度啲人呢就即刻嗌救命啦，就出啲信，即係佢幻想呢個情節係好合情合理嘅。因為嗰啲僆亦梗係唔高興㗎啦，食即係老細請食飯都食小餐咁樣。於乎令到大條道理呢就令到大家可以解散。咁嗰啲你係受惠嗰班，喂，到你大佬都唔能夠養到你嘅時候，咁就自動會裁員㗎啦。咁裁員就必定有糾紛㗎。喂，好合情合理㗎喎呢個場景。咁於是乎呢就順理成章呢，就邊個政治能量高呢就留低返嗰個啦，即係森林定律啦。咁於是乎呢，咁佢咪狂貓發狂囉，冇嘢嘅。咁大家當食花生點都好，我覺得連狂貓翻身機會都唔應該俾佢嘅，原因就係佢實在太幫到極權，做到極權想做好耐嘅，而佢成功咗，我覺得應該退休啊，算罷啦。俾人揭穿咗，咪自己走咯。喂，俾下面，幫下忙啊，大佬。阿監仔咧就仲繼續喺度咩事啊 ？Christine， 無我不作會，你俾我呢個睇咩事啊？哦，好得意啊！有隻暹羅貓，哎呀，佢隻暹羅貓，我朋友叫 Christine， 佢有隻好得意嘅暹羅貓。哦 ，OK。再找 Candy 也好啊，找何亨啊，好啊，两个半钟了、啊、再讲两个半钟，讲了两个半钟，是啊，没错啊，我似乎有少变态啊，摩打嘴又发作啊。Hello, too bad, I just come in, Gary from Canada。哦，唔紧要啦，听 archive 啦 ,Gary, 多谢你先。今日真係罕有地呢係冇 super chat 喎、啊、竟然。啊 ,Sharon, hello。好快好咪快啲好返啦，咩快到返唔知啦。唔知想讲咩。探长我哋女嘉宾嚟啊，大学份都高真。你嗰个做厅咩大佬。你嗰个做巴巴山咩。我唔係专系搵女嘉宾，虽然我都想，但係真係唔係咁容易呢。MK 话男仔细个时冇过，想问一下啫。其实包皮嘅嘢呢就喺西方国家呢，而家好多鍾意玩嘅女呢都揀啲割咗包皮嘅男仔嘅，原因呢就係、是、割咗包皮嘅男仔呢就比較唔容易藏一啲細菌喺包皮嗰度，咁呢如果男士嘅包皮藏到細菌呢，對佢自己呢係冇乜事嘅，因為佢容易清洗，同埋呢會一洗就洗甩咗，就唔會感染到有啲嚴重嘅疾病嘅。但女士嚟講就好棘手啦，因為女士有啲嘢冇咁容易见光嘛，阴阳阴阳咁解啦嘛，一个在阳一个在阴，一个在光一个在暗咁样。咁就好容易因为你唔割包皮呢而将你影响唔到你嘅细菌传咗俾你嘅女伴。咁于是乎呢咁女伴咪会生病囉。咁所以呢如果割咗包皮嘅话呢咁就卫生啲囉。咁但亦都会将男士减低咗敏感度嘅。咁当然习惯咗就咩事都冇嘅。咁所以呢如果你有機會割咪割埋佢囉，即係如果有一次 touch wood， 如果有啲咩入醫院嘅話呢，我都希望叫佢喂還點都係啦，不如割埋包皮整埋用咁樣、啊、出到院又可以即係年輕啲咁幾好呀，係咪先。啊周天燕呀，最開初九吹草金10萬先入正太，仲要 夠時間咩？仲要時夠時唔夠？依家係400倍增長。好，咁多謝大家啦。呢、這個當然。阿 Jerry 咧就話 MK 中大個都過長，都唔好割啦，都係啊，好難好翻嘅，同埋好容易會即係總之大個腳包皮痛苦啲啦。打機毛冚掉重練，唔知你講乜啊？大個先割，扯旗痛死你係冇錯，大家講咗。貪長周街大把陳婉嫻啦，黨有神奇魔力噶，不知幾多人幾十年明明為逃避共產黨迫害凌辱欺凌，走佬離開中國，但幾十年後仍仰望黨嘅淫威。尤其講起毛澤東就大讚，呢幅間唔家產唔好講，但仲有人捐錢俾嗰啲台嘅，嗰個人明明係崇拜毛澤東。咁快翻去休息，原來監製喺度，監製喺屋企遙控緊我，就叫我快啲走，因為你唔好講咁長，因為講咁長咧會影響嗰個 hit rate 嘅。佢話：咁你咁長，不如分開兩集啦咁樣。咁有時好難講嘛，個 flow 就係咁噶啦。睡眠窒息快啲好翻，我、哦、多謝你。嗱，睡眠窒息咧就睇咗 report 啦，講埋呢樣啦，真係要走啦。那個 report 咧，個醫生都覺得好笑。嗱，佢話 REM 個 rate 咧就達55%，即係話咧嗰晚睡眠測試裡面咧。有 55% 都是瞓到死咁嘅，即係個睡眠質素非常好嘅。但係呢就有 45% 呢就係嚴重鼻鼾，即係兩方呢都好嚴重。咁兼及嗰晚呢我直頭係錯醒，即係窒息醒咗，都試咗一次。咁就係話呢我好好瞓，原因呢嗰個環境可能好黑啦，令到好瞓啦。同埋我之前呢係冇飲到咖啡因，又係令到 REM 率係好高嘅。REM 咧就係咧呢個rapid eye movement， 即係或者眼球喺個眼皮度喐下喐下，嗰、那個咧就係當你深層睡眠先至特別有嘅 movement 嚟嘅。咁咧、那個 report 咧就係話咧，我個眼瞓度咧，唔係我個睡眠窒息度咧，係啱啱踏入咗嚴重啊！因為咧五以下咧就係冇睡眠窒息症，五至到15咧就係輕度。而15至到30呢就是中等，我就 30.5 呢就是啱啱步入嚴重，咁於是乎呢去推介呢我用呢、這個睡眠窒息，咁推介呢個呢就正壓呼吸機。咁呢於是乎我問佢，咁除咗呼吸機之外仲有咩選擇啊？佢話你可以用牙帽囉，即係將你下颚稍微拉前啲，整到條脷唔好跌咗落個氣管嗰度，就會改善到。佢話兩樣都得，不過呢就如果你用咗嗰個牙帽，而有因為有啲人呢，因為唔係淨係條脷塞住個喉嚨㗎嘛，可能係個鼻㗎嘛，而佢嘅測試呢照嗰個鼻腔鏡同埋咽喉鏡呢，佢話吊鐘、淋巴、喉嚨都冇特別，唔係吊鐘同淋巴都冇特別嘅阻塞問題，就只係個喉嚨比較窄咗少少。咁所以呢就佢就叫我即係佢建議呢話你可以用咗牙帽先，得咪得囉，如果唔得嘅話呢你都係用呼吸機㗎啦。咁點解你唔索性買呼吸機呢咁樣。咁呢個就係佢見解。咁如果我大把錢我又好鬆動嘅話呢，我梗係試咗牙帽先啦，因為牙帽整一整都幾千人㗎，起碼過萬嘅可能要。咁呼吸機又係要過萬喎。咁所以即係大家俾啲意見啦，我都未決定。咁我揸咗 report 呢仲有好多選擇嘅。咁其實主要我揸咗 report 呢就拎去嗰、那個賣呢個呼吸機嗰個地方呢，其實佢 tune 返我個壓力幾大先要啱我呢咁樣。咁就係咁囉。咁好啦，咦嘩，真係好似逼人哋Super Chat 咁啊 ，Albert 多謝你$5呢個5磅啊，係好多噶啦其實。啊呢叮當又話要用機牙帽只可以中度以下，哦咁樣嘅，明白。咁好啦，多謝各位繼續捧場啦。咁同埋如果即係如果有興趣29號嗰日 上嚟做现场嘉宾嘅咧，就请你喺嗰、那个呢、這个 page 嘅 PM 嗰度就同我讲声，咁可以陪下阿 Nancy 上嚟，即系俾啲鼓励佢喺现场，咁就欢迎嘅。名额有四个，咁边个先到先得？咁我通常咁样讲咧，都冇人嚟嘅，咁唔紧要啦，有冇人嚟都非常开心嘅。喂，多谢俊介你嘅支持，多谢你撑我啦。其实撑我嘅因嘅理由咧，都要喺度咧 ending 一定要讲噶啦。咁撑嘅理由咧，就系、是、希望能够即系我多啲时间可以留喺呢度做 live 啦，因为我其实我有好多唔同嘅 gears 咧，即系例如镜头啦，会新买，我新买啲镜头啊、相机啊。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嗰啲資訊同埋一啲冷知識俾大家知嘅。咁而拍呢啲咁嘅 video 呢，就需要大量嘅後期製作，就算唔大量都要嘥好多時間對我嚟講。咁呢同埋我去旅行，我又想拍旅遊特輯啦。咁我即係我做，我作為一個video 製作嘅一個職業呢，我都希望能夠製作到咗一啲即係比較大家有娛樂性嘅節目嘅。咁如果我而家繼續咁樣以日代勞啦，做緊一啲自己唔係咁想做嘅，唔係都想，即係一啲比較冇娛樂性或者意義唔係太大嘅一啲 job， 只係喺商業上對人哋公司有意義嘅先至有錢㗎嘛。喂，淨係你自己覺得有意義嘅工作係通常冇錢㗎。尤其是而家呢，即係演藝界開始嗰啲周邊嘅製作嘅朋友呢，全部佢見到啲後生仔好有興趣咩？咁我出少啲糧咯，又有人嚟，我唔出糧咩？又有人做，因為人哋即係借咗呢、這個大家都話好有興趣嘅工作嘅興趣嚟換取咗佢嘅酬勞，咁於是乎咧上線嗰個賺曬啲錢。即係當個社會係咁嘅時候咧，我就唯有做一啲比較厭惡性嘅一啲商業嘅工作啦，拍攝同剪接啦，就好難會令到你有興趣，或者好難發揮到你嘅。你对艺术嗰个感觉嘅，即系似乎发紧梦啦。人哋俾钱你嚟发挥你嘅艺术创作，即系佢唔会觉得你好努力帮佢做啲你认为靓嘅嘢，你认为好正嘅嘢，而对佢会有着数噶嘛？佢最紧要好低层次地宣传到佢卖紧嘅嘢，宣传到佢嘅理念就得噶啦嘛。咁与其系咁嘅时候，我可唔可以透过大家合作地，可以令到我突破到呢样嘢，能够你又见到我啲节目？又好有娛樂性喎，你好想睇嗰啲嘢喎，又另類啲喎，市面上冇呢啲嘢睇喎，咁而我又可以呢藉著你哋嘅 sponsor 呢，就令到我可以籌到資金，可以製作到呢啲節目呢，比較生活化嘅節目呢，唔使好多，即係總之平衡到我唔使連啲我覺得好憎做嘅 job 都要接呢一個嘢呢，同埋啲器材，我就已經好開心咁樣可以做到一啲大家都開心嘅嘢啦。咁若然大家覺得且冇所謂啦，你就唔製作我咪唔睇囉，睇下第二個囉，即係都係咁樣過嘅啫，生活唔係因為你而有啲嘢而令到我改變到我嗰個生活質素喎，咁亦都唔緊要，我都理解嘅。咁就係一個支持囉，即係假如你支持我嘅做呢樣嘢嘅時候，就算你唔支持我都做啦，但我有冇能力做又一個問題啦。即係冇能力嘅意思呢，就係嘩，我已經俾嗰啲好辛苦或者好冇癮嘅工，我橋排曬所有嘅時間嘅時候，即係就算我樂意啦，咁但係我都冇辦法做到一啲大家都鍾意嘅 job 囉，即係大家都鍾意嘅 video 製作囉。咁嘅時候呢，就所以需要你哋嘅 sponsor 啦。即係如果大家都有呢個習慣，聽人哋嘥啲時間去 entertain 你嘅時候，又俾返少少好合理嘅 sponsor 嘅一啲資金嘅話，我覺得就呢、這個就皆大歡喜啦。但好可惜，大家個習慣同埋呢個即係嗰個喺上網嘅經驗呢，都唔係話會做呢樣嘢嘅時候，我都無謂即係怪責或者無謂強迫大家做呢樣嘢。咁所以呢，順其自然，即係覺得隨心隨力，你做都未做囉，即係你又想我做，你咪又出少力囉。即係我覺得喺大家好隨意好覺得好舒服嘅環境底下，做多樣嘢係最開心嘅。咁所以呢，我唔會 push 你去 sponsor 嘅，即係只不過講緊個原理，我嘅理想係點樣，我的理念係點樣嘅啫。咁好啦，又講到即係口水泡都飛埋出嚟啦，監製呢又喺度圈手啦。咁好啦， 多謝大家繼續捧場，希望星期四繼續會見到大家啦。咁所以呢又係時候講拜拜啦，再見。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